新嘅一个嘅年度啦。咁希望大家今天咧翻学翻工嘅时间，翻学仲使唔使翻咧？我都有小朋友咧系要翻学嘅，咁但可能部分啦都已经系放假噶啦。咁但系翻工嘅朋友咧，今日咧就都要咧就系快快脆啊，准备埋啲嘢噶啦。咁啊，老板如果吓。识做嘅，帮打工仔讲句说话，不如放早少少啦。可以嘅情况底下，咁希望大家咧就抱住一个快乐嘅心情咧，今天工作完之后可以翻屋企咧就陪伴一下屋企人，准备享受一下咧就系过年嘅气氛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图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啊！今日朝头早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0%嘅，早上咧就见面啦。今日嘅天气咧就唔系话特别寒冷啊吓，咁啊有少少清凉嘅啫。咁啊亦都见得到咧，天气亦都会喺今日嘅时间啦，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0度嘅。你话如果冇太即系冇云遮住，个太阳大大个喺度晒住，其实晏昼咧。即係老實講啦，都唔難見到咧，係有人穿住仲係短袖衫添，即係呢個大家各人喜好，自己選擇，最緊要咧就唔好冷親。咁啊，過去呢一年啦，咁啊，晨光第一線咧，喺呢個老虎年咧，咁啊，都應該係今天啊最後一天啦。下個星期翻嚟嘅時間咧，都已經係兔年啦。咁啊，所以咧啊，今日就回想翻起全年嘅工作啦。即系唔系净系晨光第一线啊，系各位听众，甚至乎我自己都系一样。哇，即系好似一场梦咁样啊！中间咧有好多嘅挑战喺度，咁啊好彩啦，都一一咧就跨过咗，咁啊所以咧就可以有今天嘅我哋啦。咁我哋亦都要将呢一个咧，即系跨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同埋挑战嘅决心咧啊，继续咧带到过去呢一个嘅兔仔年嗰度，咁啊令到自己继续啦。面对唔同挑战嘅时间都係敢于去到尝试，咁创造更加多好嘅机会。呢、这个呢就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得到嘅。虽然过去一年呢发生咗唔同嘅每一个人都係一样㗎啦，唔同嘅挑战，咁有难关，有啲可能安然度过嘅。咁但係你回想返往事呢，往往总係有个感觉呢，就好似梦一场咁样。人最緊要咧，就係喺過去嘅時候咧，就吸收更加多唔同嘅經驗，然後咧就將現在每一刻咧做得更加好。咁啊，將來嘅事情咧就過嚟籌劃嘅。咁啊，計劃咗嘅嘢多數都一半半啦，未必全部用到嘅，因為即係命運啊不似預期嘛，通常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永遠都係先做好最好嘅一個嘅現在嘅自己。咁無論你係將來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更加容易去到挑戰到。又當你回想翻，譬如好似而家回想翻過去一年嘅時候，你又發覺係。都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准备功夫做得好啊，即是当前的事务呢永远都是排第一的。这样的心态的话呢，相信在未来的一年，那么各位听众都一样呢是可以做得相当出色的。 上一首嘅歌曲嚟自 Kelly 陈慧琳《星梦情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原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唔读都唔知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系咯，就系因为天气干燥，所以我冇谂到佢会落雨。好啦，最高嘅气温系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啊，除夕雨及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而家咧16度嘅气温。16度的气温，然后湿度61，在电视屏幕那里显示今天的气温湿度风雷密码是1661。题外话，好了，揭揭报纸的时间，今天见到都得意，相信大家都知道，紫禁城呢，即是北京的紫禁城，是明朝清朝两代君主和后妃主要的居所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趁着新年以及农历年的假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借出了展出85件新的珍贵文物。一月开始就已经会在香港故宫展览厅那里就亮相了吧。涵盖了就是书画、陶瓷。陶瓷呢我都喜欢看。服饰啦，同埋工艺，咁大部分展期咧就去到三月嘅，即系仲有时间啦吓。不过时间都嘘一声，即系过噶啦。如果要睇嘅话咧，都系唔好太晏啦吓。好，其中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呢一个嘅展览啦，展出28件新嘅文物啊，呈现出咧就清朝全盛时期嘅宫廷生活点滴。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咁啊亦都话到啦，有文献记录啊，乾隆帝一年咧就打超过200次嘅边炉。其实佢都好中意打边炉。香港有冇人一年会打超过200次边炉嘅咧？吓，等我谂谂，我自己嘅话咧，肯定冇啦。你又有冇咧？断估都冇。如果你真係有一年打超过200次边炉呢，不妨 PM 我。我想打边炉嘅时候都搵到隻脚啦。原来乾隆皇帝仲鍾意食鸭肉㗎喎。同呢个北京田鸭唔知有冇关系呢。好啦，咁呢个展厅就将会呈现出呢包括有景泰蓝嘅工艺，呢啲嘅花卉纹嘅火锅。以前的火锅和现在很不同了，以前只是说我小个呢就炭炉来的，因为现在你叫我再用炭炉都不想了，搞到间屋呢就全部都是那些煤炭屎啊，污糟邋遢。现在呢大家都很方便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 gas 炉，另外那个呢就直接嘟嘟嘟，即是电磁炉呢就已经搞定了。所以今次呢都特别了，更加有记录咧，就话到头先提及过200次嘅火锅咧，就喺1789年咧就食超过200次火锅啊！嗰一年可能啲食物咧就特别喜欢吓乾隆皇帝，咁啊所以咧都得意啊！咁啊亦都有指出，乾隆皇帝曾经试过凌晨三点几要求食咧就4个饺子，咁啊用飞龙纹宴盒咧就装住嘅。仲特意咧就剩翻一个饺子咧就呈供佛堂咁样，去到凌晨4点咧就开始加宴啊打边炉，真系民以食为天，系有趣有趣嘅。我哋如果半夜三更就谂住打边炉嘅话，就都要安静。佢系乾隆王。佢要打边炉都要大锣大鼓啦，半夜三更都要叫醒晒啲御厨，喂，皇帝要打边炉食饺子啊。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甜，等会过的时间。 而家出面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63%。早上嘅时候，卫兰呢首嘅歌曲啊，叫你安静嘅方法。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啊，叫你安静嘅方法咋，唔系谂住叫你去便便嗰啲噶吓。好啦，如果你话星期五嘅时间呢，咁今日呢其实都毫无悬念啊，咁都已经呢嚟到老虎年嘅年尾啦，咁所以呢仲未去花市嘅朋友呢，年宵市场呢都应该呢把握呢啲黄金时间呢，咁赶快呢就去嗰度行个大运先。年宵市场呢都已经开始咗㗎啦，咁去到年初一嘅时间呢就会结束㗎啦，咁所以都仲有几日嘅时间俾大家呢就去㗎啫。都唔系几日添，咪两日啊，应该系。香港、九龙同埋新界多区咧，都有咧就系多嘅年宵市场啊。咁而且今年咧好多嘅叫做限聚令啦，都已经解禁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更加咧就有效咁样去到咧，就系揾到自己想去嘅一个年宵市场，绝对系好事嚟嘅。如果你話港島方面嘅話咧，都係毫無懸念啦。咁啊，當然亦都係嚟自維園嗰個咧就最盛大嘅啦。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諗住去嗰度咧，就搜羅一下一啲叫做植物啊，或者辦下年貨啊，辦年貨好多咧都而家已經做咗噶啦嚇。咁如果你話除咗喺 港島那邊的，如果你說九龍的，九龍有哪一道呢？那當然就是隔閒街那道會比較常，其中也都有大的一細小小的，其實長沙灣道呢也都會有一個啦，觀塘那邊呢也都有一些細細地的。如果你說黃大仙竹園鳳舞街那裡，其實攤位都不是說少的，大家有時間也都可以望一望。另外呢就是新界區方面，葵涌興盛路那裡我記得是有一個的，荃灣啦，荃灣那裡沙咀道又有啦。如果你話大埔嘅太和丁角路嗰個咧，就不過我就會覺得咧，丁角路嗰度細咗少少啦。啲攤檔咧就唔係好多啊嚇，咁睇下大家會唔會去啲大啲嘅，想趁去趁得多啲嘅。西拱咧都有個細細地嘅，咁如果你話要應急用咧，都一樣可以。如果你話沙田其中一個比較上大嘅，咁可能真係係咪沙田元和路嗰個都幾大咧？我印象之中，元朗嗰個咧都多嘢行嘅，咁睇下大家喺今年嘅時間啦，準備定年貨或者去嗰度行個大運都好啊。 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当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欲用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清斗清澈呼叫，尝试导航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冲出荒谬之外，分解之际伤 半钟的新闻简报之前，找来这首歌曲来自胡鸿钧的《我们在结束时开始》。是的，即老虎年结束了，我们又要在明年兔年的时候又开始新的一年了。16度的气温，现在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应付岁晚过关人士的核酸检测需要，已经在较繁忙的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加强人手和增设登记或采样柜台。而為進一步便利檢測人士，位於油尖旺、深水埗、觀塘和北區的七個檢測中心或檢測站，今日提早在早上八點開始運作。政府強調，檢測容量充裕，足以應付需要。直至昨日下午五點，全港社區檢測中心或檢測站的檢測預約名額，今日有大約72000個，明日有大約94000個。 對於市民要排長龍做核酸檢測，行政長官李家超認為情況不理想，他已經要求政策局整理檢測站資料發放給市民。法國多個工會發起全國大罷工，反對退休制度改革，包括反對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至64歲。最大工會負責人說，全國有超過200萬人響應示威，其中巴黎有超過40萬人上街。內政部就指，全國有大約120萬人參與示威，其中巴黎只有8萬人。法國傳媒報道，在巴黎的遊行現場，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向警察投擲垃圾桶、玻璃樽和煙霧彈，警方使用催淚氣體驅散並拘捕多人。法國總統馬克龍呼籲民眾和平示威，避免任何暴力或者破壞行為。他又強調，退休制度改革是公正和負責任，必須予以執行。北约及盟国军事委员会今日将会在德国美军基地举行会议，协调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聚焦提供现代主力战车提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议前夕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与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会面，又在国会发表讲话。米歇爾說，相信烏克蘭將會獲得所需的坦克，因為西方意識到在未來幾個星期可能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具有決定性作用。他又證實，歐盟成員國之間正是就第十套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方案展開討論，以限制俄羅斯的收入和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能力。另外他說，必須不遺餘力幫助烏克蘭加入歐盟。泽连斯基就敦促盟友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认为这样将会有助于保障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美国纽约一个法院正式批准联邦检察官对藏族警察昂旺的撤案提议，撤销对他充当中国代理人的指控。聯邦檢察官在庭上說，在全面考慮所獲取的訊息之後決定撤訴，但是沒有詳細說明導致他們撤訴的證據，只是說有關證據仍然是屬於機密。昂旺在2020年被捕，聯邦檢察官之前指他從2018年起為中國進行間諜活動，搜集有關西藏人推動西藏獨立的訊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5%的订金会没收的。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智障游泳选手陈瑞琳，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大家听紧啦，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16度嘅气温，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冇赖床噶啦，呢位朋友一早都同佢已经 WhatsApp 紧噶啦，早晨啊，钟哥， 系啊，早晨啊，小白， 啊，真系咁难，因为少少期望都嗬， 唔系我容许我叫你一声白母先啦。你真系白帽啊！真 你就知道，我自己本身都已经少噶啦呢啲嘢，仲要唉喺个 server 我都揾唔到。 系啊，所以咧即系讲开话，喂，小白，即系白帽要称呼你。咁其实有冇留意咧？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名词啊，我哋喺过年嘅时候要改口嘅。 有啊， 因为个意头啦，嗱，不如 系啊系啊， 你叫白帽，你唔可以叫白帽喎。 系啊， 白友， 白友或者 Auntie。 Auntie， 因為個母字咧原本就係母親個母啦，咁但係個母字個諧音就係冇嘢個母啊嘛。係 啊， 咁如果新年期間，喂乜嘢都冇喎，唔係幾好意頭。 係啊，所以我阿媽咧，我阿媽細個成日話噶，誒係啊，對住我哋即係三姊弟喺度講咧，係啊，母親節啊嘛，冇啊，你哋係有冇個母嘅母親節嘅你哋咁樣， 即係攞咗個諧音就驚唔好咧。 係啊， 你阿媽講嗰個就反而係諷刺你哋嗰個。 係啊，話你不孝咯， 不孝咁樣。嗱，譬如话瓜子，嗱，明明系瓜子，你中意食瓜子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新年又叫做邀银噶喎， 系啊， 因为瓜子 瓜瓜声， 系啦，瓜就好似叫做去世啊，唔系几好听啦，仲要子， 瓜子， 唔好意头，唔好意头，咁所以就叫做邀银，即系你因为个动作就系你邀上嚟啊嘛， 系啊。 攞啲銀上嚟喎，哇，幾好啊！ 係啊， 都係錢嚟，咁幾好聽啊！ 所以要食嗰啲係開心果， 開心果啦，開心果本身係開心果啦， 係啦，笑口組， 笑口組啦， 係啊， 就同埋咧，譬如話發財加蠔屎，咁咪發財蠔屎咯， 係啊， 咁但係個蠔死咗喎，個屎字同嗰個死個屎字又諧音喎， 嚇， 咁不如就叫做發財好屎啦，又改個名。咁就得咗喎，所以你新年必定要食嘅开年饭系咪？ 系啊系啊，发财好事咧，我都好似有，好似都几耐冇食嘅，话时话呢味餸。 哦，乜发财其实又咩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你摘发财又唔环保同埋危险啦。 系啊系 啊，越嚟越少啦。 系啊，都系呢个 issue 啊，所以食少咗。 系啊，咁所以改咗个名之后咧，你以为咩都得嘅。 嗯。 但是其实呢个本质是没有动到的嘛。 是啊。 那个叫做瓜子又好邀银又好始终都是那粒嘢啦。是没有分别的、哦。你发财好事发财好事、无论你叫什么名字都是这样整的啦。 是啊。 那你作为厨师会不会因为个名字不同了个配方不同啦 不会。 会啊。 是啊。语言上的创意已经可以帮这个食材方面呢减少很多东西的了。 是啊，无论你阿妈讲母亲节定系母亲节啊，你阿妈都系话紧你哋啫，系冇分别噶，个本质系冇分别噶， 冇分别噶。 但系点解我哋个心灵上好似安慰咗咁样嘅？ 嗯，其实呢个咧都已经唔系净系话华人定系外国人啦，即系无论系人咧，大家都中意听一啲想听或者自己觉得吉利嘅说话。 呢个一定系嘅、哦，即系你见嗰啲外国人，就算系佢哋西历过年嘅时候，都会 Happy New Year 啦，都唔会同你讲 So Sad New Year 啦，系嘛？ 啊，都系嘅 ，Happy 就得噶啦， 系啊 ，Happy 就得噶啦， 系啊 ，Happy New Year 啊嘛， 系啊， 系咁，所以咧，即系任何嘢都系嘅，个本身唔喐唔紧要，因为我哋都喐唔到啦， 系啊， 所以氹下自己开心，换、第二个方向讲句说话。其实大家都高兴就可以噶啦。 系啊，最紧要系多啲创意，即系过年嘅时候都系用创意咧，去到令到大家开开心心咁啊，都 very good 啊。 啊，既然系咁啊，阿伯友啊，点点帮我拣一只贺年嘅啊？ 好，我会尽力，我都系惊揾翻之前嗰只恭喜发财啫。 咁啊，听两次咧，恭喜发财唔会嫌多嘅。 系嘅，即系新年都唔知讲几多次啦，听又有乜所谓啊？ 诶，好啦， 转头见。 好，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以及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而家十六度嘅气温啊，而家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六点四十三分嘅时间，揾嚟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周柏豪。小船大海， 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张，仰天一笑付纸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好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成长，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 世收藏悲哀，今天才懂那苦哀。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咧，好高兴啊，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啊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 ，Sunny Sir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同你 今次总咗两次、 啊，总三次啊，其实因为点解咧？寻日啊执完垃圾啦，咁啊所以就今日谂住即刻约你出嚟咧。傾傾啊，傾傾咩咧？傾傾呢個扎營嘅行程啊，所謂送虎就迎兔啊，而家都可以同你拜年一個早年，祝你身心康泰，心想事成，萬事如意。一路永日啊！咩都好啦， 多谢先，多谢先。我都恭祝各位啊，听众今年就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 啊！呢、這个好似兔仔咁嘅活活泼泼啊，咁啊最好啦， 吐气扬眉啊嘛， 系啊，吐气哇！读咗书都系唔同啲嘅， 千祈唔好咁讲，我哋读咗啲书收埋喺自己用嘅啫， 满腹经纶、哦。讲下今年我哋都应该清咗垃圾啦， 清咗啦， 清咗啲污糟嘢啦，希望咩都清晒佢啦， 疫情都送走埋佢啦， 系、哎、全部都送走晒佢，我真系希望可以送走晒佢。 咁啊啱，喂，新年时候我见到其实因为疫情都即系走紧噶啦。咁啊， 系冇错， 不回头草地走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康文署好多嘅一啲嘅营地咧，我见到都开咗噶咯。即系 BBQ 场咧、哇，好犀利！你知唔知我喺屋企附近嗰度跑步咧，即系沿住呢个新娘潭路跑啦。咁啊，去到呢、這个乌蛟藤一带嘅时候咧，佢其实嗰度咧咁山卡拉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咧康文署嘅 BBQ 场，真系好山卡拉。我你知唔知一路沿路咧跑嘅时候咧，哇！啲 BBQ 場全部都係枯嘅，咁你、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咁既然而家都話大家都話送虎迎兔啦，咁可能有啲人中意咧去迎接一個咧兔年第一個嘅朝頭早嘅或者係扎營嘅，會唔會有啲好正嘅營地可以推介俾我哋？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咧？阿 Sunny Sir。 我中意你嗰句送虎啊，真 系 好啊，送走嗰啲痛苦啊， 咁梗系啦，我哋啲书读咗收埋自己用嘅， 真系好啊。咁我哋其实香港咧，除咗康文署咧，其实渔护署都有一啲烧烤场啊，同埋营地嘅。啊，营地多数都系呢个渔护署负责管理嘅。 哦，系系系， 系啊，我觉得个管理得真心讲咧、有啲山卡拉嘅地方，唔知点解佢当年会规划有营地啦。但系大部分嘅咧都。我觉得管理得真係算唔错。 几好啊。 真係成咁。即係朝朝早呢佢都有譬如交通便利啲嗰啲呢佢朝朝早都有人去清垃圾嘅。 係啊呢个真係又係要赞。即 真係㗎。 係啊其实佢一定有一架车呢去嗰度執咗你嗰啲嘅垃圾呢即係永远保持住呢个干净呢个真係要竖手指功啊。 咁有时候係啲 user 即係我哋啲用家呢有时候唔生性嘅。咁譬如我哋自己呢就会要求同我仔如果你在营地度用垃圾桶咧、就请集中使用一个。 啱，系啱啊。 啊，咁啊，点解咧？咁啊，我宁愿我行多两步，咁啊，师傅嚟到咧，佢一收一个就搞掂啦。有时候佢嚟到咧，师傅呢个冇用过噶，净系用咗嗰个咋。咁佢都好开心噶，哦，得，咁佢就其实佢会望一望先。 系， 真系冇啦，咁咪唔信你，不过尽力都要即系尽责啊嘛。 系， 跟住佢就会收咗个走，就换一个胶袋。 系， 咁我个心啊舒服好多，佢又净系换一个啊嘛。 系啦，最 咁啊，人哋悭啲时间啊嘛又。 最好嘅抌垃圾方法咧，就系可能大家上山，可能扎营嘅时候都会食下啲，譬如糖咁样，糖嘅糖纸咧，细细个，你就唔好咧。细细嚿垃圾你就抌入去人哋个垃圾桶嗰度，你都系要自己咧有个垃圾胶袋，储晒啲所有垃圾，扎到佢实实正正嘅，唔松散嘅。因为扎垃圾咧都系一个技巧嘅，我好中意扎垃圾噶。点解咧？因为每一次扎垃圾好似打机咁样啊，玩呢个俄罗斯方块，你点样装嵌啊？点样去清理入边嗰啲垃圾，令到佢可以用最尽嘅空间装到最多嘅垃圾咧？其实系一门学问嚟嘅。咁你整到个垃圾袋好系啦，好扎实之后咧，你真系你好似一个波咁，你抌你都唔烂。咁样嘅垃圾袋咧，一嚿垃圾咧就真系要竖手指。人哋一攞嘅时候咧，又干净又奇丽，即刻带走。其实大家都好，垃圾桶都可以干净。我话俾大家听， 真系犀利啊！真系小白，你精益求精到呢个地步咧，我哋甘拜下风。 呢、這个其实都系由我嘅由我洁癖开始咧做起嘅，冇办法呢、這个。 哇！好犀利啊！你真系好犀利啊！ 咁你去露营，诶、哎，咁你咁啱啦，我介绍一啲令到你会猛整嘅营地。 好啊，好啊，听众一齐分享一下。 好多地，其实因为好多朋友仔都问啦，喂，我想去露营，边度好啊？咁，如果你系即系扶老携幼咧，你有揸车嘅咧，学斗嗰啲就算系唔错嘅。 嗯， 新轮潭啊，学斗嗰啲真系算好好，方便车道就得。 系， 但系如果你话，诶、哎，我真系有一家大细，但行得下，即系30分钟到一个钟头路程咧，咁湾仔营地咧就相当受欢迎嘅。 哦， 南同埋系啦，湾仔南营地。 讲清楚，湾仔唔系港岛个湾仔啊，你要话翻俾听众听。 哎，我啲听众好醒嘅，你佢真系唔会啊，同你讲，哎，唔系，呢个咧，铜锣湾隔篱嗰个咧，唔系。 我担心咧，因为晨光做得好啊，我同你呢个环节系出色咧，有啲听众听完啲朋友介绍之后，而家听，点知一听嘅时候，喂，搞错啊，又话佢哋讲得好嘅，点知原来佢讲到个湾仔，唔系，所以你都要讲，可能有啲新听众解释翻俾佢听。 明白。湾仔营地就喺呢个黄石码头对开。可以坐渡輪去嘅， 系啦， 有啲小輪啦嚇，嗰啲合法小輪啦，咁另外就可以喺海下路落車， 系， 落海下佢就海下小巴嚇，喺西貢市搭7號小巴，由總站去上車就總站落車，落車之後就行過去灣仔營地，大概30分鐘到9個字啦。咁要你孭多嘢，因為有個小山丘要上落嘅，咁可能個攰啲啦，慢慢行啦。总之一个钟头内一定去到，慢慢行下唔使急。咁啊，营地有咩好处呢？就真系平坦，同埋最靓个洗手间咁滞啊！ 哇，呢个真系 有得冲凉嘅，不过嗱，冇热水噶。 哦，冇热水啊？哦，咁啊， 冇。咁其实有花洒咧，譬如夏天大家露营咧，都已经有花洒凉冲下都算唔错。 系啊， 系咁，佢仲有个好长方形啊，用石屎做嗰啲叫星盘啦，咁啊洗下菜啊，啊洗下嘢啊，咁啊洗下手啊，相当方便嘅。 系，哎，唔错， 扯真系唔错，冇得顶啊！仲要咩望住个海？ 哇！ 嗰啲无敌海景，你嘥几多百万都买唔到啊！就呢度就真系一嘢就搞得掂。但系因为疫情之后咧，咁大部分啲草咧都长得翻晒出嚟。呢度好旺噶，非常之受欢迎噶，有人一嚟咧就可能瞓4-5日都够噶。 系咩？ 系冇错啦，喂，咁补给点算啊？咁又可能有朋友轮住吓，慢慢咁入嚟。喂，今日我入嚟啦，过两日又走，或者甚至乎你出去搭船去到黄石码头，再搭翻架车去西贡买啲补给物品翻入嚟，再继续玩都得。大时大节都好旺啊，嗰度。 哇！所以一个营咧，有阵时啲朋友真系可以玩几日啊。而家明点解 啊？不过玩几日咧，就提翻大家啦。咁啊，最好咧。你譬如你晏昼，你唔喺营里面啦，可能喺四周围行下山活动嘅时候， 我记得掹翻个营出嚟，就唔好砸死晒啲草。 你呢下嘢就真系我唔够你讲啦，我就可以退休噶啦。 千祈唔好咁讲啊 ，Sunny Sir， 我跟你学噶咋，你讲过我放在心中啊嘛。 系啱嘅，因为其实可以动高个营，你可以晒一晒个营底，干爽啲，冇咁多湿气啦。第二就 系 俾啲草吸下阳光，你喂饱佢啲草咧，佢就对你好噶啦，咁啊够软绵绵啲嘛。 系。 唉，就住用啦，反正你又晏昼可能你唔喺营里边嘅，咁起一起佢一嚟晒一晒佢啦，咁啲阳光通一通风啦，咁呢个就我暂时都好少见有人咁做，但系以前好多年代以前，即系好耐以前啲童军仔咧都会教嗰啲师傅辈咧动 A 字型啊嘛，咁就掹行佢就接起就四两边，咁就地下就晒住，我以前就以为哦，净系晒营底啫嘛，咁烦噶，晾边都得啦咁。其实可能你继续瞓噶嘛，你升高咗个地下晒翻干佢，咁就一嚟冇咁多死气啦，二嚟啲草又多翻啲啦，咁咁呢啲我哋即系 manner 啦，叫做即系礼貌啦，即系对个地方好啲，即系咁嘅，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啦，呢啲好简单。 你对个草地好，个草地对你都好啊。 我都最近即系啱啱个礼拜露营啊，上两个礼拜露营啊，有啲小插曲。都几得意嘅，系啲营即系营友啦，咁啊去到露营啦，咁佢有两口子就开咗个天幕，啲营星就压到咧非常之大，成个地方因为只可以地方细啊，佢压个好大嘅营幕，个天幕喺中间咧就压晒啲位，咁啊其实我觉得可以细啲啲形式，即系缩短啲，唔使个斜角掹到咁远，咁啊夜晚咧佢就灯铺啲灯喺地下度，可能我估下佢容易就，哎，你冇棘到形成扑亲你哋啦。咁但我感觉咧就似呢个地系我即系划分咗呢个地方是我嘅，我入嚟咁样。 初汉界咁样， 系啊，个感觉就系咯。咁我哋从即系善意角度谂佢啦。啊，费事夜晚你棘亲条形成啦，咁样啫。 系嘅。 咁但係仲有啲小插曲呢，就係傾偈。 哦，太大聲了。 唉，咁就慘啦。你知啦，你又唔喺度，冇人同你同我吹咁多水㗎嘛。跟住佢哋就兩口子一路傾。但係傾到啲我哋唔想聽嘅話題呢，就慘啦。 係，我反而想聽佢哋有啲咩話題喎。 即係有位女士就將自己過往嘅情愛經歷呢就分享啦，鍾意邊個男士啦，又話啲咩朋友啊，咩 long 啲啊，咁詳情唔講，即係有啲太過私隱啦，唔好講。咁啊， 即 係都幾顏色㗎，係啊。 Sunny Sir 呢都係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營地有陣時夜晚呢要守啲 manner 就係咩呢，你就算講嘢以為自己唔好大聲，其實因為嗰個地方靜呢，旁邊啲人係全部聽到曬㗎。 係啊。即系佢嘅内容都有啲成人嘅感觉嘅。 哦，哇，咁啊，更加要注意啦。 系我哋听完，其实听完之后，即系礼貌地，我唔可以讲，因为佢讲晒啲名啦，讲晒啲好清楚。即系我哋唔止一个嘛，我哋几个同事围住晒附近，咁都听得好认真。 哦，咁啊唔紧要啦，当一次经历啦。喂，但系仲有少少时间啦，分零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仲有咩营地都几值得大家去咧？ 啊，除咗湾仔之外咧。咁大家即係新手嚟講啦，塔門同埋東龍島啊，塔門咧就講講先，佢唔係指定型區嚟嘅。 嗯， 如果政府指定型區咧，東龍島係喎。 嗯，哦，東龍 佢個營嚇佢營地啊，不過嗰度要小心啫，垃圾嘅要攞翻走啦。係，咁啊呢啲話大家都經常會去啦，啲好指定都好出名嘅營區啦。最近咧有個政府嘅新營新設施嘅地方咧，就係喺全錦啊。係，啊全錦營地。咁佢又開始有登記啊， 嗯， 啊咁登記嗰度咩事呢，就你可以網上登記啦，跟住你就可以每人就 book 三日兩夜啦，咁就有個營位俾你嘅，咁有個木板咁樣，當然乜嘢都冇供應，因為冇收錢嘅，但有 secure 呢，有管理人員啦咁樣，咁你網上登記咗之後呢，你就可以去 check in 啦。 哦，咁呢個都可以係值得考慮啊！網上登記呢，咁嗰個配額啊，各樣嘢都 guarantee 咗，咁唔會話驚去到，哎，原來冇曬位。 系啊，咁但系就有好多人咧就放白鸽啦，就话，去到咧就冇出现， 嗯，咁 就浪费咗啲资源啦，我就觉得系。 最紧要希望网上边个更新都更加快，去到应对啲人即系放白鸽呢个问题啦。 佢而家有即系有现场俾你即系譬如我叫执鸡吓，即系话现场冇人冇到啦，咁佢就可以即系将你登记翻入去就可以住，即系瞓一晚嗰度。 嗯，明白明白，好，咁啊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中方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阿美尼亚一处军营发生大火，造成15名军人死亡，3名军人受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当局说起火的军营位于东部格加尔库尼克州，消防用了5个钟才将大火扑灭。军营内一栋占地面积104平方米的建筑物被完全焚毁。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禁用的易燃液体引发火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而一道云带亦都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6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先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同各位听众看一看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通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语。 13集节目带来13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静观练习，给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轻力吸气。 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语。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请问呢度系咪天下一舞蹈大会？ 你嚟报名打擂台啊？ 系啊，我要成为宇宙最强。 咁你知唔知打擂台系点噶？ 我啱啱喺界王星翻嚟，唔系好知地球嘅规矩。 听住星期日晚8:30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今次会讲一场影响成个武侠世界嘅世纪擂台大战。你要打擂台，咁帮你报名先啦。 唔该晒，我叫悟空啊。 睇住嚟啦！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08嘅时间啦，16度嘅气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啊大家。 另外咧，亦都有阿姑喺度嘅交通组嘅阿姑，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系啊，咁啊交通方面，咁啊今日咧就年29啦，咁可能部分嘅朋友都已经唔需要翻学啊，唔需要翻工啊，咁路面系咪都大致畅顺咧？ 好顺啊，咁就好啦。新一年一樣咁順啦， 好啊！哎呀，你真係識講嘢， 拜個早年啊！咁啊，另外有啲維修嘅，咁就係黃大仙龍盤街。咁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去翻大磡道方向，近住鳳德道唯一行車線封閉，所有車輛喺鳳德道來回方向咧係不准轉入去龍盤街嘅。咁多條九巴路線以及係有條過海巴士路線咧係需要改道行駛嘅。咁另外旺角豉油街由於有路陷，介乎廣東道至新田地街之間全線係需要封閉，咁駕駛人士咧請改道行駛。咁暫時係咁多噶啦。 哎呀，咁啊都好啊，淨係打開個地圖咧。哇！比平時更加暢順喎、 哦，好綠啊，好養眼啊， 係啊，最中意環保綠啊，呢啲叫做 係啊，再咁綠我哋就 唔係㗎，都靠你哋話翻俾我哋聽呢啲，譬如水管維修啊、道路維修啊各樣嘅事情㗎。 咁綠咁綠係好嘅，出入平安嘛。 咁梗係啦，大家嚇都係出入平安最好啦。咁、有冇啲咩交通方面嘅提醒俾我哋咧？ 今日年29啦，咁大家都好關注聽日年30究竟封路會係點嘅？咁咧就簡單講一講啦，講一講維園。咁維園會由朝頭早10:00開始啦，部分興發街、琉璃街電器道係會封閉嘅。4:00開始咧就封唐街以及係少少。维园对开少少告示打道，即系近住黄 X 堡 廣場嗰條啦，然後咧就係五點鐘開始咧，嘉寧街、百德新街、京士頓街以及係部分記利佐治街，同埋咧成條渣甸街都係會封閉嘅，即係明 X 方嗰度啦。好啦，咁然後咧就七點鐘，怡和街、伊榮街、希乜廣場對開嗰段軒尼斯道啦，以及係高士威道向翻北角方向咧係會封閉嘅。 係 晚上八點鐘，景隆街、順德街部分洛克道同埋謝斐道係會封閉。另外咧，由九點鐘開始咧，就係大坑道天橋啦，維園對開就告士打道去翻高士威道方向，即係去翻聖保羅學校嗰邊嘅方向啦。然後銅鑼灣天橋去翻海旁，即係來回嗰段天橋都會封閉噶啦。 哇，其實都封好多喎。 其實都係維園對開嗰個 part 嘅路段，大部分都係唔俾車入嘅。 係咯，所以有個 concept 就係點咧？維園附近你都要去嘅話咧，都係。坐車啦， 冇錯冇錯，但係坐車都要留意喎。 又係喎， 由晚上六點鐘開始咧，天后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會暫停使用嘅，即係天后巴士總站， 係 咁就會封咗嘅。咁嗰啲如果係用總站嚟做即係嘅巴士咧，或者小巴咧，咁都可能要改一改個巴士站，咁大家都要留意。 咁大家就上網揾翻，其實都喺附近嘅啫。 係啦係啦，唔爭好遠嘅。 佢最近冇係啦， 係咯， 最近冇封路嘅地方就會喺嗰度啦。 係。真系醒目。另外咧，由晏昼 咁多年人啦， 行咗咁多年花市， 系咪咯？ 另外由晏昼十二点钟去到凌晨嘅三点钟咧，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记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除咗行花市之外咧，咁虽然冇咗夏威夷啦，咁大家都会上头炷香嘅。咁今年都会开翻。 系喎，你又真系冇咗喎，今年。 今年开始会有翻头炷香噶啦。咁黄大仙庙咧就会由听日朝头早七点封到咧二月六号嘅凌晨。十二点嘅，咁咧， 听日朝头到七点， 系啦，咁咧就封边度咧，就系、是、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嗰一段沙田坳道，即系平时咧嗰度好多小巴嗰个位，咁咧嗰个位咧就唔俾其他车入噶啦，净系俾小巴入， 净系俾小巴， 冇错， 要出入都系靠小巴啦， 冇错。咁除咗小巴之外咧，咁大家都系搭翻港铁啦，咁咧听日。除了機場快線、迪士尼線以及係東鐵線往返落馬洲站嗰段之外咧，咁其餘嘅港鐵路線以及係七條輕鐵路線，包括係505、507、610、614P、615P、706以及係751咧，係會通宵行駛嘅。咁另外咧，港鐵巴士506、K51 以及係K54咧，係會延長服務時間。另外由晚上八點鐘開始，港島線、荃灣線以及係觀塘線咧，會加密班次到去到大約四分鐘一班車嘅。 系咁啊！先提一提啦。咁啊，如果你话部分改道嘅话咧，咁啊，当然阿姑就尽量讲噶啦。咁但系始终即系而家香港有 太详细就真系讲唔 有好多嘅花市咧，即系港九新界都有啊。咁啊，可能部分嘅路段啊，或者一两条街咧，可能都会有啲警察改道嘅， 或者会有啲巴士站喐咗 嘅，系啦。咁啊，大家就自己留意翻啦。特别驾驶人士啊，吓有机会同平时行嗰条路咧。不一樣嘅， 同埋有啲泊車位可能封咗嘅， 係啦，咁啊，即係盡量使用翻交通工具啦。不過今年咧，嗰個情況其實都真係好犀利，大家都餓咗行呢一個花市啊，即係疫情又見到曙光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蠢蠢欲動嘅心咧都幾強。即係2023年，特別係兔年嚟咗嘅時候咧，更加係有一種 活潑嘅感覺，係 啦，活潑嘅感覺啊，呢個非常之好啊。 呢幾日花墟啊，太子道西都好塞啊，我哋咁枕住望住到， 淨係見到港鐵啊，都又开通宵又盛，你就知道即系成个感觉唔同晒啦。 严阵以待啊！ 系啦，严阵以待啊！ 系啊，另外咧，有啲特别嘅巴士路线咧，都会由听日运作嘅。 系，请讲。 咁包括咧就系城巴38号 S 就会由中央图书馆开去自富花园。隧道巴士 N116北角去到慈云山北，另外咧就 N601系由金钟东。巴士總站開去寶達村，另外967N 咧就會由銅鑼灣摩頓台開去天水圍天恩村，咁大約都會喺凌晨12:00開到1:00咁樣嘅。咁呢幾班車大家可以上翻巴士公司網。咁另外咧仲有98N243係由青衣站。去到長青村嗰邊就係循環線嚟嘅，咁運作時間咧就會由凌晨1:30開到凌晨2:30，咁大家 一小時啊。 係啦，如果去完玩嘅，咁打撞啱有呢啲路線都可以去搭翻屋企。 係啦， 不過就可能會即係著兩貴少少，不過快啲咯，可能比搭港鐵就 係啦，個快啲同埋即係舒服啲啦，一齊又唔使轉嚟轉去， 最可能有得坐啦， 都可能要企嘅，係啦， 係啦， 咁啊唔知嘅，咁啊到時大家上翻相關公司嘅網站嗰度啊，或者佢哋嘅 app 咧嗰度就睇一睇，咁啊嗰啲資訊都應該 update 嘅，公司自己本身， 我揾得到，你哋應該都揾得到， 冇錯啦，冇錯啦。系好，唔该晒，姑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出边嗰个情况点样啊？ 今日啊阴阴天，你会睇到咁啊，冇咗之前嗰两日啦。你话喂太阳又出咗嚟啊，跟住天空又有啲云彩啊吓，今日咧完全系一个阴天嘅格局啊。不过咧又唔使惊，暂时都冇嗰啲落雨 feel 嘅。不过就系阴阴天咁啦。咁啊，令到大家有少少想賴床啊，都明嘅。不過留意翻啦，今日其實好多朋友仔都請埋假噶啦，因為製作啲打工仔長假期咧。如果你想請兩日咧，放到九日嗰啲朋友咧，一定係請埋年卅萬。 咁梗係 啦。或者咧，即係請埋今年咧就唔使初四咁嘅樣啦，因為初四都係假期啦。咁啊，會請埋初五。跟住咧就已經有放過連續嘅初五、初六，跟住又放多叫做九日啊、十日咁樣，咁啊唔知啲打工仔點樣操作啊？咁總之咧放假係 happy 嘅。咁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阿歐。咁啊，所以話即係就算出邊學阿歐話齋咧，天陰陰啊，但係都無損大家嗰個嘅雅興啊。 係啊，心情都係好開心同興奮啊。 咁啊，呢個即係最緊要啦。咁啊，出邊嘅詳細天氣方面咧，就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大概二十度噶，咁啊今日都会上到二十度。 系啊，我都唔系着咗好多衫啫，今日。 咁啊啱啦，即系你啊即刻睇天气，咁啊冇预备太多啊，咁啊其实都够嘅应该。好啦，咁啊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稍后吹清劲嘅东风，展望随即雨及咧就农历年初一云量咧系增多噶，咁啊气温咧就会回升。年初二嘅晚上，哎呀气温咧又再度下降啦， 又冻翻， 系啊又会冻翻少少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两手准备啊吓。咁而家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1%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2至3。咁如果你话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星期二嘅时间咧，即系1月24日啊，都见到佢特登咧就放咗一个气温急降嘅公仔啊个 logo 喺度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去到当日啦，咁啊最下个星期啊最低嘅气温咧，暂时睇得到咧有机会会去到13度嘅。早上嘅7:18啊，咁啊而家咧我哋准备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嘉，介哥早晨。 喂，早晨啊，各位你好。 你好啊，寻日年28啊，洗邋遢啊，介哥有冇跟翻啲风俗咧一齐喺屋企啊洗下邋遢咁啊？ 年28洗邋遢系有嘅， 有嘅，有嘅。 咁啊，其实乡村过年啦，新界过年啦，系嘛？ 系啊， 讲下啦。 系啊。 咁咧就其实新年之前咧，佢已经好忙嘅啦。 新年前 啦。 系啊。 点解咧？因为乡村你知啦，有好多嗰啲祠堂啊。有神厅啊，有围门啊，有啲社坛啊，有啲白宫咁样。咁呢啲咧喺佢哋新年之前咧，佢哋就要陆续续咧就清洁。 系 咁咧，同埋咧就执拾嗰啲旧嘅嗰啲粘咗嗰啲旧嘅红纸啊、挥春啊、嗰啲神花啊、嗰啲神红啊咁样要执晒佢噶啦。 咦，阿佳哥啊，我想问咗先嗱，佢哋年28嘅时候洗邋遢，即系寻日，其实佢哋系咪就要洗呢啲嘅，定还是其实佢哋要洗一个星期嘅咧？ 系民间嘅嘢嚟嘅啫。咁今时今日冇话一定系年28噶啦，主要都系就咧嗰啲村民咧集体得闲，通常咧星期日已经做晒噶啦。 即系大家如果要翻工。喂，咁就 系啊，唔系条村咁多退休人士得闲噶嘛？ 啊，系嘅，系嘅，系嘅， 咁佢哋星期日咧，基本上已经集齐人马做晒噶啦，已经。所以而家你去到条村咧，好多村都已经贴晒新嘅挥春啊，嗰啲社坛咧，啲神红啊，嗰啲金花咧，全部都上晒噶啦。 哦，搞掂晒噶啦，系系。 咁啊，咁咧佢哋差唔多呢段時間就會做曬，咁啊做曬啲嘢啦，譬如話成日最緊要係年挥春啦，年挥春啦。咁我 哋而家市區啲揮春通常都係現成嘅啫。 係啊，佢哋就係、 是、好曬咁去買啫。但係今時今日入到新界咧，誒仲係好正嘅，仲係有啲人揾人寫嘅，手寫嘅。 揾人寫，佢哋自己都有代表寫啦，係嘛？冇理由揾隔離村啲人寫我哋條村啲揮春 嘅 喎。 第一啦，嗰啲墟嘅，即係譬如話元朗啦、大埔啊，或者係石湖墟啊、蓮湖墟啲咧，都係有啲人咧係。寫揮春嘅， 我有見到啊，因為啲政黨有啲派啲議員出嚟寫嘅。 唔係嗰只，嗰啲咧，嗰啲係另一回事啦。 係啊係啊。 但係咧，寫揮春咧，你譬如你去一啲鄉竹鋪啊，佢會幫你去揾到人寫揮春㗎。 哦。 係啊，咁咧特別係啲譬如大村啊，啲大村有啲咩特別咧？佢哋嗰啲祠堂咧好高大噶嘛，門口。 係啊係啊。 喂，咁你嗰張你嗰條揮春咪要好長咯？唔係特別買到噶嘛？ 喂，要特別訂製噶。 要特別訂製噶，佢哋係有識得一啲書法家，同佢哋長期接觸，長期幫佢哋寫咁樣噶。 哦。 係啊，譬如話好簡單啫，你去試下平山文物徑啦。平山文物徑嗰佢嗰個鄧氏宗祠咁高，佢嗰條揮春，你咪記要幾多個字？ 哦、 所以咧就喺街又唔係隨時買到噶，咁、所以佢哋係有專人幫佢，佢自己識嘅人咧係專人幫佢寫 嘅。我本身都好奇噶啦，有兩個問題啊。第一關於揮春嘅，嗱揮春咧佢有啲譬如我佢特製啊，當然係啦。咁嗱。第一個問題就係佢揮春佢上面寫嗰啲字啊，或者對聯都好咧，係咪嗰條村嗰啲人諗嘅咧？嗱，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那個揮春咧，其實通常都係一貼就貼好耐嘅咯喎，貼可能貼一年 啊 嘛，係啦，貼 一 年噶嘛。咁個揮春咧，其實嗰啲紙咧，我又唔係話見嗰啲又，佢哋梗係唔會過膠啦。但係其實佢哋又 keep 得幾好喎，個關鍵位喺邊度咧？ 其實嗱，講真啦，第一啦，解釋咗先啦。嗱，佢啲村民咧，佢啲對聯咧，其實咧有啲係揾人刻意地咧係為嗰條村而作嘅。 哦。 有啲係嘅，的確係嘅。譬如話，點解好容易見到嘅，就咧嗰條嗰啲對聯裏邊咧冚咗嗰條村嘅村名嘅。即係有嗰條村嘅村名入去咁樣嘅。係啦，咁啊第二樣嘢，所以咧，但係有啲咧就係現成嘅。現成嘅。咁啊，即係我哋個百搭對聯度都用得嘅咁樣。 哦，即係都係講春夏秋冬嗰啲就百搭啦。 係啊，咩東南西北如貴人咁樣嗰啲咧。 你真係除咗噏到秘笈好嘢喎。 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你話嗰啲對聯咧保養得幾好咧？嗱，一支支啦，都睇個位置嘅啫，睇個位置。因為通常咧，佢都係買嗰只，即係類似係橙橙地色嗰啲咁嘅對聯紙噶啦。咁下面有啲金，係啲金粉底咁樣，咁啊寫嘅咧就唔會好少話全紅色嘅。而家我見唔到嘅。咁咧係啊，唔出啊嘛，唔出啲黑色嘅紙啊嘛。 係 咁執紙啊嘛。 咁如果你話紅色啊、橙色啊，就 橙色啦， 冇分別嘅。 主要都系睇个卦嘅位置啫，如果真系大雨嘅都淋烂嘅，但系咧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因为咧春呢啲对联咧贴喺度咧，过咗春节咧，慢慢等佢烂啊，可能佢甩咧系正常嘅现象，系唔介意嘅。 哦， 系嘅。不如咁，我又有一种特别嘅情况咧，就系咧有啲村咧，佢哋就好环保嘅。佢哋点解咧？佢哋会使多少钱？刻一啲木刻嘅对联。 哦，哇，咁啊，即唔少钱喎、啊。嗰度如果你话要木刻嘅话，即系 一大块板，个木都要好大嚿、 啊。都大噶，都成四五尺高噶。 系咯，系咯。 咁咧，平日咧就收埋嘅。到过年佢系接出嚟，佢系挂出嚟啊，咪贴啊，挂出嚟。 系。 成块咁挂出嚟嘅。 系。 咁啊，可怜嘅。咁啊，用完可以再用啦，又可以保持环保啦。如果佢残咗，可以油个油，上个金咁得咯。 哦，香港都有呢啲村嚟，咁都系喺新界啲村。 有祠堂对联啊，或者系嗰啲有啲村咧都有噶，譬如横州有条村咧就有好多呢个对联嘅。 元朗嗰边 系啊，元朗嗰边。 咁佢哋嗰个叫做木板嘅对联啦，佢哋就基本上就咁多年，可能清朝到而家都系咁用噶啦。 据我所知咧，佢啲木板对有啲围村嗰啲祠堂对联咧，或者庙嘅对联咧。咁咧就好多年歷史啦。咁、但係我頭先講嗰村嗰對聯咧，據我知咧都係幾廿年歷史啫。 哦， 幾廿年歷史啫嚇。 係，我以為翻身之後即係不斷翻身，但係原來嗰件嘢明朝、清朝到而家。 我冇咁耐啦，冇咁耐。 我都想知咩木咁勁。 係啦，好啦，嗱咁啊，除咗貼對聯啲嘢咧，咁又有少少得意有趣嘅嘢喎。你估唔到嘅。嗱，雖然話香港咧交通方便啦，去買四圍買嘢都好方便啦，係咪 啊？係啊，係啊。 但係咧，有啲偏遠嘅鄉村咧。原來是有些小販是上門買年貨的喎， 是的咩？ 是啊，揸架貨車仔 上面买年货。 乡村啊，即系嗰啲真系古旧乡村、啊。 其实佢真系譬如去到流浮山啊，嗰啲好偏远嗰啲咧。 系系 咁啊，佢就方便嗰啲公公婆婆咧。如果佢唔出去我墟嗰度，即系出完我墟都要 都远啊，都系 时间噶嘛。 系啊， 咁啊，佢就方便佢哋。咁咧就咧就揸架火车仔，就拎啲年货咧就入去咧就摆地摊。 嗯， 咁入去又嗌噶。啊，打年货啊，打年货啊，咁样噶。 哦，咁样噶，诶、哎，都未见过呢、啊這个。 系啊，我见过。咁咧就卖咩？其实就卖啲主要都系卖啲挥春啦，卖嗰啲香啊、元宝蜡烛啊、嗰啲金花神红啊，诸如此类啲嘢咯。 食嗰啲瓜子啊，呢啲有冇？ 有都有少少， 都有嘅。 嗰啲即系全盒嗰啲嘢， 系 都有嗰啲嘢嘅。咁主要一方面嗰啲公公婆婆嘅， 哦， 同埋啲村民等啊，即系唔使话下下都要出去逼啊咁样咯。同埋咧，容易集中啲买嘛。 系啊， 所以虽然话落到去嗰啲墟嗰度啊。样都柴，但你都要行好多地方噶嘛。 嗯，系啦，咦，好有心喎、 啊。有噶，系啊， 唔错啊。嗱，咁啊，讲翻啦，譬如今日年29嘅时候咧，一般嚟讲，仲有啲咩风俗习俗我哋要做咧？ 啊，年29冇乜特别啦，呢几日都系买下年货啊，执下嘢咁样咧。 系啊。 咁去到年30晚就多啲嘢啦，即系主要都系咧，系拜神啦。 拜神 为主啦，即系点解咧？好多村咧，佢哋去到年30都有个传统嘅、就系喺嗰日咧就会全个村里边所有即系装得香嘅地方啊，即系嗰啲庙啊、围门啊、神厅咧，都会喺嗰度拜一拜神先。过年前要拜一拜神先。 即系总之系成个佢祠堂嘅位置全部都拜过晒佢。 系啦，想喺过年前，好啦，过年之后第二朝年初一朝头早。又再拜多次， 系 会系咁样嘅，佢哋好神心嘅，因为点解咧？第一就系话咧，年尾啦，多谢嗰啲神灵啦， 多谢咗啊， 保佑佢出入平安嘛，最主要系， 系啊系啊， 系咪啊？好啦，第二年之后同嗰啲神灵拜年啊嘛。拜年啊嘛，系咯，咁啊，佢要咁样做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喺年初一嘅朝头早去咗啲新界乡村咧，你会见到嘅，嗰啲人咧，三三两两咧，攞住个箩，攞住个箩，个箩里边挤啲咩咧？就挤嗰啲元宝啊、酒啊、茶啊嗰啲嘢，嗰啲斋啊咁样咯，就去拜神噶啦。 哦，所以就30咧，嗰个咧就即系同佢感恩啊，多谢啦。跟住礼拜初一嘅时间咧，就去即系问候。向佢哋咧就见面咁所以咧又会再拜多次。 嗱咁咧就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好有趣嘅风俗嘅。呢、个地方咧就系、是、下村啊。 下村 咧就有一个法定古迹，就叫做邓氏宗祠噶嘛。 哦。 即系所谓即系嗰个祠堂啊。 系。 邓氏宗祠啊，有公堂啊。 系。 啊，佢有个咩有趣嘅一个传习俗咧？咁啊，点解咧？乡村人啊。如果佢60咧？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来的。 是。 即去到60那年。 甲子年。 是啊 ,60 年。那呢他们叫做老大的。 老大。 没错啦老大。一个60呢就是老大啦。 是。 那么他们就计这个老大就不是计他生日那日的。是计那日他出世那年的那个农历的。 哦。 好啦。所以呢如果去到那年那个年30晚的呢的子时呢如果是下村姓邓的父老啊就是那班新老大呢一进入老大的阶段呢他们就要去祠堂度拜祖先。咁所以呢你年30晚到年初一那个中间那个子时啊。咁咧，如果你去到邓氏宗祠咧，咁你就会见到咧，疏疏落落咁样咧，突然间咧有啲人着晒长衫，咁咧就绑住一个法盘。 哇！要传统服装噶、哦。 系啊系啊，传统服装噶，绑住法盘，里边咧挤咗啲酒啊、茶啊、香烛啊咁样，啲斋咁样咧，就去拜祖先。 嗯， 就话俾祖先听，今年我做老大啦。 哦，哇！呢个相当有趣、哦。 系啊，系有咁嘅特色。咁但系我了解香港其他嘅围村咧，虽然都有一样系有老大呢个咁嘅即系称呼。 嗯。 但咧就冇话好似下村姓邓咁样咧，佢就会走去拜祖先嘅，即系去祠堂拜祖先 嘅 话 系。喂，呢个相当有趣啊！但系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咧，佳哥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譬如年30啊、初一啊、初二、初三，香港嘅叫村入边啊，仲有啲咩民间风俗？ 好， 好嘛，唔该晒佳哥，我哋兔年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应付岁晚过关人士的核酸检测需要，已经在较繁忙的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加强人手和增设登记或采样柜台。而为进一步便利检测人士，位于油尖旺、深水埗、观塘和北区的七个检测中心或检测站今日提早在早上八点开始运作。政府强调，检测容量充裕，足以应付需要。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的检测预约名额今日有大约72000个，听日有大约94000个。政府从今个月30日起，不会再向确诊新冠病毒的人士发出隔离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确诊者如果没有病征，可以如常翻工，有需要可以向医生求诊，相信医生会以专业判断发出病假纸。雇主亦都要向雇员提供有薪病假，强调病假安排同其他疾病无分别。不过孙玉涵说，院舍员工如果确诊，无论有没有病征，当局会强烈劝喻他们不要翻工。法国多个工会发起全国大罢工，反对退休制度改革，包括反对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至64岁。最大工会负责人话，全国有超过200万人响应示威，其中巴黎有超过40万人上街。内政部就指，全国大约120万人参与示威，其中巴黎只系有8万人。法国传媒报道，在巴黎的游行现场，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向警察投掷垃圾桶、玻璃樽和烟雾弹，警方使用催泪气体驱散并拘捕多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民众和平示威，避免任何暴力或者破坏行为。他又强调，退休制度改革是公正和负责任，必须予以执行。阿美尼亚一处军营发生大火，造成15名军人死亡，3名军人受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当局说起火的军营位于东部格加尔库尼克州，消防用了5个钟才将大火扑灭。军营内一栋占地面积104平方米的建筑物被完全焚毁。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使用禁用的易燃液体引发火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稍为多车少少。封路方面，旺角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另外，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不准右转入去洗衣街，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钻石山龙盘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龙盘街去返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辆不准转入去龙盘街。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会改道行驶。另外，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全线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用心去制作，用心去创作，绝对会得到乐迷的青睐的。他是来自本地的一位音乐人 Manson Vibes。 Like you know, don't you know, you've got a thing on earth. Ain't it awful to deny? Think of her every hour, try not to every night. Amen, you're selling out loud.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人生在世有好多时刻呢值得纪念值得留念的，你的值得纪念的时刻又是哪一个的空间呢？这个礼拜我们 Hong Kong Top 10的推介 Manson Vibes Moments in Time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们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烂家私你们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二台话你知， 讲起越南嘅食品，你会谂起乜嘢啊？ 我咧最中意食越南牛肉粉、越南春卷。仲有炸肉都好食啊！ 我就中意食越南嘅蔗虾啦。越南当地咧海产丰盛，除咗大头虾之外咧，白虾亦都系越南海鲜菜式入面最常见嘅食材之一嚟噶。 我知白虾胜在够爽、够甜，通常咧会用嚟打成虾胶，泡制成蔗虾。 将啲虾胶包住金蔗再拎去炸，咁样啲金蔗汁就会渗入去啲虾肉当中啦，增加到佢嘅鲜甜味噶。 仲有食嘅时候会配埋梅子辣椒酱一齐食，唔单止有酸酸甜甜嘅味道，仲可以消除油腻感，食多嚿都唔会腻啊！ 想知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嘅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有迎新，送苦迎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睇到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我哋回顾啲乜嘢先啦吓。 今日呢就未必使回顾住，可以讲下呢个马拉松啊，恢复返集体起步。 喂好啊。 同埋呢马拉松呢免核酸快测。嗯，哇！所以呢个气氛咧，即系冇得好讲。 特首琴日都讲啦，话迟啲中咗都免隔离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迟啲啦。 不过 过埋今个月先，过埋今个月先。 虽然如此，你中咗咧，你都唔好周围走嚟走。 系啦，同埋中咗咧，你本身都辛苦嘅。 系啊，你就算流感啊，你病咗，你咪喺屋企唞一两日咯。 系，譬如你伤风。咁你咪休息下咯，其实就係咁简单。 係啦，唔好话喂冇事啊，唔使隔离又即刻出去先，又除口罩又做呢做路。咁啊真係我自己个人立场啦。 即係你都唔想傷害身邊人㗎嘛，係咪？ 係啊，又對自己好啲啦。 係啊， 既然即係本身都係一個譬如傷風感冒， 啊、 你個人都會攰啲嘅。咁點解仲要堅持出嚟跑咧？個氣氛好咗，咁啊，既然有啲身體抱恙嘅，咁咪休息下咯。 你咳咳咳，咁點跑咧？ 咩？ 上氣唔接下氣， 一路跑就一路氣咳， 又做唔到成績，係咪 啊？ 我哋做運動員或者跑呢啲運動比賽。最差系咩？你做唔到成绩，到时咧你摆上网嗰张相咧，你又想遮住嗰啲数据，几样衰咧？系咪先？唔好睇啊嘛！ 一路跑一路个人唉咁样咳住又辛苦， 冇错冇错， 唔使嘅唔使嘅。咁如果真系大家系健康状态嘅情况底下咧，咁啊都可以享受下呢个马拉松啊吓。咁啊今年真系好好、啊、免核酸快测咧，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種即係以前跑馬拉松嘅感覺啦，我去到咧就登記啦，然後就已經可以喺賽道嗰度咧就 stand by 準備，跟住聽到鳴笛 B 一聲出發。搞掂、快快乐乐享受呢个马拉松啊！ 咁啊，都好多跑手们依家喺自己屋企附近练跑啦。 系啊， 科学园亦都多咗人跑， 多咗好多人跑步。即系就算喺我屋企附近都好啦。咁啊，连埋平时见到嗰啲跑友之外咧，都零零舍舍系额外多咗一批嘅市民啦、街坊咧，一睇就知佢哋系加粗噶。 系我今年咧就冇报 啊， 即系早两年都有报，因为今年咧觉得佢个配额好少啦，叫咪唔报咯，让翻啲机会俾。想玩嘅人 更加想玩嘅， 点不知佢咧好似上一两个月咧，突然间公布，哎呀，俾你多啲人玩先，连啲候补嘅名额咧都俾你入围咁样啦。跟住我就讲，唉，知道嗰阵时都报一报啦， 唔紧要啦。 系、 嗯、 有好多比赛啊，呢、這个世界 有好多比赛嘅、即系就算譬如我山系比赛嘅，咁就一直都持住呢、這个观望啦。咁所以你话突然之间多个山系比赛，佢哋都复常嘅，咁亦都可以 有冇啊？真系复常啊？ 系啊，复常啦。咁有翻实体比赛一齐起步，同埋以前咧玩山系比赛好多时，因为疫情关系咧，大会直头系 official 讲到明咧，就唔希望有 support。添喺度嘅，咁啊话到大会嘅供应咧，已经可以俾到个选手参赛者自己咧系有足够嘅补给。咁所以咧，即系就算前两年咧，咁啊变咗，可能有啲人想做 support team 咧，都要偷偷摸摸啊，唔好俾大会知啦。 系 诶，想自己个 friend 啊，可能山嗰度跑得好啲啊咁样。但系今年咧，其实都连埋 support team 咧，都可以一齐出嚟食下饭啊，开会啊，到底点样去到做支援啊？咁啊呢啲，所以话嗰啲气氛咧都系翻晒喺度。 比赛冇 support 啊！边度得噶？ 咪系咯， 同做人一样啊！所以咧，啲成绩都做得唔系咁好啦。唔紧要，希望咧嚟紧咧啊，即系兔年啊，兔气扬眉啦，咁啊，将所有嘢咧都一扫而空，特别系啲病毒啊吓。 系啊， 咁大家咧可以除口罩做翻运动，跑步嘅、行山嘅、跑山嘅、踢波嘅，都希望做得到啦。咁啊，睇波都要啊吓。咁啊，过去嗰礼拜六日小弟系开心啦。咁啊，真系确定咗咧 ，London is red 啊。咁啊，即系作客都2-0咧，搞掂咗啊呢一个热刺啦。讲紧就系阿仙奴啦。阿仙奴咧，依家就喺呢个英超嘅积分榜领放啊， 第一47分， 系八分啊。咁啊，紧随其后就系曼联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系曼联对阿仙奴，呢个仙魔大战啊，传统大战。 第一就阿仙奴，第二啊曼城，其实第三咧就曼联啦。嗱，啱啱其实咧都见到啲报道啦，就话曼城啊反先系热刺，咁啊4-2赢翻啦。咁啊热刺就惨啦，其实而家热刺跌到第五位。咁啊，不过都希望佢哋可以踢翻。上嚟嘅，咁但系咧，即系阿 O 成日都喺呢个环节嗰度讲噶啦。纽卡素今年咧，即系脱胎换骨。 系啊，纽卡素临尾啊，都1-0搞掂富咸啊，以为嗰场波赢唔到噶啦，成队纽卡素唔知踢乜嘢咁样。咁点不知哇，临尾咧好似89分钟啊，人哋知，喂，一战定江山。咁啊，攞3分咯，系啊！依家喺积分榜系咪排第四定排第五啊？ 而家纽卡素排第四嘅，系、啦。咁、 嗯、 其实睇翻今个星期嘅赛事其中一场咧，都几焦点咧，就系曼城打比啊。 哦， 咁曼城打比有一球咧就 越 位波啦， 有球争议性， 系争议 性，即系你讲上个礼拜嗰球啦， 系啦，拉舒福特嗰、 咁冇理啦，三分以待啦，曼联系啊， 系啦，咁啊三分以待，咁啊变咗其实而家曼联同曼城咧，其实积分榜上面咧即系争3分嘅啫。咁、如果你话曼城输一场。曼联又赢一场咧，其实佢哋平手添嘅喎。 系啊， 咁你睇翻，其实曼联嗰个进步咧，喺坦克嘅调教底下咧，又系用呢四个字脱胎换骨。 系啊，睇下大家肯唔肯俾叫做时间一个领队去建立球队啦。我记得咧，坦克格咧去曼联嘅时候，一开始真系不被睇好嘅，尤其是佢系荷格方面过去咧，好多叫做英超嘅球迷以至曼联嘅球迷咧，都觉得你教荷格得。 但是英超现在是最顶级的联赛来的，得不得的？那都很多非议的声音。那随着世界杯过去，斯朗拿度的离队，整队波呢基本上斯洛嗱真嘅，斯朗一离开了曼联咧，连赢五场，连赢五场，呢个是 事实。 我哋睇数据嘅啫，做投资系咪先？即系你唔好同我讲情感啊，唔好同我讲其他，我斋睇数据，咁我真系踢出一个新加坡喺度咯，坦克佬有料啊！ 咁啊，呢个都厉害嘅。咁啊，英超嘅大战啦，咁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啦。但如果你话喂 ，C 朗嗰边咧， 你都入波喎，二比二系嘛？ C 朗自己本身咧喺呢一场波上边咧即系有彩啦，其实佢都入咗两球嘅。咁啊， 入波啊， 入波啊！咁佢对手咧就系PS 巴黎啦。咁啊，巴黎对呢一队嘅沙特阿拉伯联队啦，咁啊见咗最瞩目嘅咧就当然系美斯同 C 朗又再一齐踢波啦。虽然其实在中途的时间看到巴黎都变成十人应战，但最后呢始终对对波整体性来讲的而且确是高一班的。我们也要考虑譬如沙特那边联队其实两队波是二合一的。可能默契方面都差那么一点。变成斯朗在这个情况下都还可以入到两球，其中一球十二吧，其实都表现出色的。在这场波上面呢因为拿了个 MVP 的。 适应了一些热的天气，可能斯朗拿到。大家喜欢看球的都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斯朗打球的。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啦。 你要在 YouTube 找一些片段来看。是 啊。 即是没有直播啊，没得播啊，这样。那么这个角度不如看一下贺年有什么球看啊，那么兔年呢都有好球看的。大年初一啊，贺岁波啊。在哪里看回啊，你估下是啊，大年初一最大的球场香港暂时啊。 旺角那边啊。 香港大球场，直接去大球场看啦。直情喺銅鑼灣嗰度行入去， 我仲諗緊佢會唔會有裝修添，因為 唔裝置啦，要啟德嗰個搞掂咗先可以無縫交接啊！遲啲最大就應該係啟德噶啦， 係 即係如果你話 都好似一個 dom 咁樣嘅，即係將來形成嘅時候， 係啊嗰個係一個城嚟啊嘛，咩城？睇得體育城喎，大佬佢唔係一個球場啊！ 體育城又唔好以為入邊賣嘢嘅喎，佢真係俾你做運動。 係啊，咁啊好多嘅競賽項目嘅場地都會喺嗰度發生啦，遲啲咁樣。好啦，咁啊講翻場波先，你話大年初一有咩波睇咁啊？即係舊時咧，當然會有賀歲杯啦。咁其實今年咧，足總咧都好俾心機邀請啲外隊嘅。咁但係奈何咧疫情嘅緣故啦，咁又未搞得掂。呢陣時你講緊一月卅幾號先係即係中咗之後。唔使隔离啊咁样，咁但系你场波系一月廿二号踢噶嘛， 系， 咁即系喺个时序上 系啦， 系好多要规管啦， 明白 要规管啦，喺个防疫规管嗰度要守规矩啦，咁样都明白嘅。咁所以咧，贺岁波有边场波睇？东方对杰志啊，亦都系本地嘅叫做两支班霸啦。咁啊，放心，港台电视卅二咧， 系 全程同佢直击啊。 不过一阵间咧，其实可能都要叫阿畅又再提一提啦。 系 咁啊，都会特别讲咧，就系呢一场波咧，咁啊，港台电视。32直播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呢网上版本的。大家真的要开住电视。 是啊。 只是得开住电视这个渠道而已。 你看手机看不过瘾的这些贺岁波。 粒波都细粒了怎么看啊。 同埋呢你通常初一都会拜年啦。你拜年。口行行，即系啲姨妈姑爹嗰啲就喺度打牌嘅时候，你咪开场波嚟睇咯。四点钟最好啊！睇完波之后落去买几个水果翻嚟，跟住又准备食饭啦。 系啊， 开心仔啦！ 呢个套路一流，呢个套路其实经常都喺贺岁杯嘅时候，我哋咁睇。 系啊， 即系初一啊、初二、初三嗰啲时候都系咁睇。 我都系嗰句嘅，我想睇外队多啲嘅。如果有得拣，我唔想戏码嚟啊！你谂下球员都辛苦啊！你而家系高级组银牌嘅决赛嚟噶。 系啊， 其实佢都 决赛系戏码嚟嘅。 即系你呢个戏码，其实系咪需要摆大年初一呢？因为你正常，喂，我都想即系陪下屋企人啦、啊。初一嘅时候，朝头早去拜下年，但系冇办法啦。即系职业足球就系职业足球啦。 所以而家佢用咗港台电视32，直头入屋啊！ 系啦， 等大家去到支持佢。咁但系如果你话足总都，我谂佢哋都明白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睇外队嘅时候咧，咁啊今年即系贺岁杯嘅档期咧，就唔到呢个疫情，即系各样措施即系通关嘅一个时期啦。咁會唔會喺今年譬如暑假咁？我覺得其實暑假都有一個幾好嘅檔期咧，去到又邀請外隊踢翻場友誼賽啊！咁睇下唔知到時會唔會有聽完之後有呢啲 idea， 即係嗰啲可行喎、啊。咁如果佢哋嗰邊外隊又就到時間咧。 都不妨搞翻一兩場， 係冇錯冇錯咁啊！或者香港去其他地方踢，跟住喺可能喺泰國踢嗰啲、啊、踢嗰啲蒙通聯啊嗰啲咧，或者去 J League 嗰度踢，咁我哋可以轉播噶嘛，唔需要睇我哋本地噶嘛，係咪先 ？OK， 咁啊環節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恭喜林書豪啦，有件喜事啦，咁啊結婚兩年啦，咁啊希望咧日日都開開心心啊嚇！ 原來結咗婚兩年啊， 唔緊要啦，球星嚟噶嘛， 收收埋埋， 星姐 artist 啦 ，artist 成日都被婚噶啦，總之佢開心就好啦嚇，咁啊作為球迷嘅，即係無論喺賽場上邊啦，以至咧喺人生嘅道路上邊咧，都衷心祝福佢有一個美好嘅將來啦噃。 如果你忘了我，就讓風代替我，為你寫下這首情歌。是多不多，是说生活够不够，曾追求的梦还梦不梦到命运的路口，带你缓缓走向我，让我深深的爱过，才终于学会即使笨拙也要执着。如果你 天嘅作品啊，为你写下写这首情歌。7:54嘅时间啊，嗱，同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讲下呢一个题目几有趣啊吓，咁啊，英国嘅食品标准局嘅主席咧就指出啊，指出咩咧？办公室嘅蛋糕文化咧，就引起大家咧肥胖、啊，经常咩、哦、叫办公室嘅蛋糕文化咧？嗱、啊、，Vicky 你几时生日噶？ 啱啱过咗， 啱啱过咗啦，生日快乐，咁就好啦。如果咧你系适逢呢个时间差唔多生日咧，咁、可能咧我同小白就要捧个蛋糕出嚟啦。啊 ，Happy birthday to me， 系咪？嗰日咪，咩你多，恭喜晒咁样啊，系嘛？好啦。但系咧，啊，咁你都要俾面食啊，系咪先？嗱，你当张凳啱啱坐紧喺度，咁我哋都算两个前辈，捧个蛋糕出嚟，你点都食翻大大蟹啦。咁当然 唔系唔食噶嘛， 食嘅食嘅。 系当然，我哋嘅节目有一个咧，好中意食甜嘢嘅中国，佢会帮你咧。一个蛋糕两个蛋糕佢都会清咗佢嘅。 系 甜吃专员嚟嘅佢系。咁我哋个节目。 佢真系食得好甜㗎佢。 系啦系 啦。 同埋佢都食得好浪㗎。 系啊 佢好浪㗎。 之前我哋有个 topic 喺度讲话有啲咩甜呢就系羊羹㗎嘛。欧华嫂呢就十件最令人反感嘅日本手信㗎嘛。 其中一样。 其中一样羊羹。佢反感嘅原因系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佢太甜。中哥就好鍾意食羊 羹。系啊。 你就可以想而知。 所有甜嘅俾晒。 俾晒佢得㗎。 不过呢呢、這个真系啱喎，食品标准局嘅主席咧，佢真系诱发咗或者讲咗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大家点解成日喺办公室嗰度自肥咧？即系唔系自肥啊，系引致肥胖咁嘅意思啊。除咗你坐得多之外咧，其实就系呢啲蛋糕。嗱，你谂下一间 office， 当我哋二台咁嚟计啊，嗱，数数个节目版，起码都超过三十几位嘅同事，至四十个同事， 幕 前幕后啦。你起碼每個月除翻平均數，起碼 兩個蛋糕， 兩至三個，四十個人直情除三，你每個月食三塊蛋糕，個塊分到俾你，有陣時大，有陣時細啦。但如果下下都係大大塊咁樣咧，你知啦， 三百卡路里 係啦，英美嗰啲蛋糕咧又特別甜啊，你美國嗰啲蛋糕咧 好甜， 好甜一甜到甜到 美國啲蛋糕甜到一次羊羹， 係一啖，我真係試過喺 New York 咧食過。一个朱古力蛋糕咧，一啖朱古力蛋糕咧， 一 啖 水， 搞唔掂， 太甜了， 甜到漏啊！ 佢哋啲蛋糕咧，真系甜到，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系要搵啲斋啡去送咯。 系啊， 唔系又系搞唔掂啊！ 依家咧，中环咧，咪有间喺乜乜 mark 嗰度咧，咪有间主张咧七八十年代咧吕伯峰嘅蛋糕嘅， 系、哦、啊， 好流行噶。我已經揀咗一個咧，唔太甜。有陣時你都要請下公司啲同事食飯，即係請中午公司啲同事，食下蛋糕咁樣。咁我買啦，我特登揀咗一個咧蘿蔔蛋糕。我心諗蘿蔔喎、 唔會甜到邊 嗱？如果你話喂聽緊心嘅，喂阿歐、你揀朱古力咁樣，或者揀 cheesecake 嗰啲，咁梗係甜啦，係咪先？我已經揀到蘿蔔。嘅蘿蔔絲製作嘅蛋糕，佢都甜得好誇張。其實我即刻就捉到添。 佢有冇甜過，即係蓋過咗個蘿蔔味啊？ 佢有蘿蔔味嘅，其實佢幾好食嘅，即係作為五六十蚊一嚿蛋糕，我自己覺得。 不過糖精啊太犀利啦！ 製作方法我唔知啊嚇。咁啊講下呢、這個叫做食品標準局嘅主席啊，叫做傑布啊嚇，咁都係一個譯音嚟嘅。咁啊，佢又話。彭贝的压力呢令到诱惑难挡啊祸害呢好似二手烟咁样啊。Vicky 同埋小白你觉得呢啲即係蛋糕文化系咪真係会影响你哋嘅身体健康呢 都系㗎其实我想话你哋啱啱咪话可能一个月食三次蛋糕咁样嘅、可能分分钟咁多人跟住呢帮手买蛋糕嗰个就觉得一个唔够。真系要个个有份食，可能一次我买三个， 打孖嚟 系咪啊？系啊， 咁啊真系惨啊！如果个个月咧都系咁食嘅话，唔好话就系咪英国嘅报道啦。如果香港都系咁啊，大家都麻烦啦。 同埋香港或者华人嘅文化咧，就更加怕失手势，即系递到埋嚟俾你咁样， 你推又唔得。 你办公室有辈分噶嘛？即系我头先一开始都话个情景题就系话，喂后辈。你叫你食咩你就要食啦， 多谢多谢。 你仲要可能帮手切添啊， 又 逆地而处，帮 手搣嗰啲纸啊， 系啊， 逆地而处。如果做后辈，可能食细楷啲，可能后辈冇咁肥。 哦，又啱， 反而 你食多啲， 系啦， 食少少 OK 啦。 其实我有阵时喺度谂，可能钟哥唔想食咁多，佢唔想嘥嘢，同埋你摆到喺佢面前咧，就算好大嚿咧。咁因为佢呢大哥啦嘛，食晒佢，清咗佢咁样 啊， 可能真係要咁样去操作先得啊，唔知道啦。咁总之呢即係如果讲开呢生日蛋糕啊，咁如果近排生日嘅朋友仔就透过大电波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啦。好，咁睇睇个天气啦，咁都系大致多云少少啊。早晚呢有一两阵嘅微雨啦，日间呢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呢大概19度啦。 吹和缓嘅东北风啊，稍后咧就吹清劲嘅东风啦。展望啦，大家最关心啦，假期点睇先个天气系咁样睇嘅，除夕同埋农历初一咧就大致多云啊。气温咧就会逐步回升，咁啊年初二咧晚上嘅气温咧再度下降，即系再会冻翻啲啊初二嘅时候，咁大家就要小心同埋注意啦。今日都系相对温暖一啲嘅，现在16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嘅60%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其中巴黎有超过400,000人上街。内政部就指，全国大约120,000人参与示威，其中巴黎只系有80,000人。法国传媒报道，在巴黎的游行现场，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向警察投掷垃圾桶、玻璃樽和烟雾弹，警方使用催泪气体驱散，并拘捕多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民众和平示威，避免任何暴力或破坏行为。他又强调，退休制度改革是公正和负责任，必须予以执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3点，是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28.5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7，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58美元，卖出1931.7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嘅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你啦，有啲爆水管啊，紧急维修啊，需要封路噶。就喺钻石山嘅龙盘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龙盘街去翻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凤德道来回方向嘅车唔能够转入去龙盘街啊。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龙盘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旺角的豉油街由于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提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年嚟啦！ 大年初一开始，一连三个星期日，周末大电影陪你欢度新春。 一场华丽夜宴突然被一宗自杀案打破，富豪家族位位都同死者有关。 周末大电影《浮华宴》， 古天乐、吴千语、林家栋等主演。 1月22日年初一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奇幻盛宴，同你笑住过年。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香港的雇主越来越重视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因为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有助雇员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提升士气，促进雇佣关系，减少雇员流失，令到雇主和雇员同样得益。 每逢一个家庭迎来可爱小 BB 的时候，一家人都会好着样好开心。新手爸爸妈妈更加是要花多些时间和精神去照顾家庭的新成员。有些企业为了令年轻的爹地妈咪多些时间学习凑 BB 和照顾坐月的妈妈，会特别提供额外的试产假，目的当然是希望妈妈和 BB 都可以健康愉快。 好开心啊，我做了哥哥啦，因为妈妈刚刚生了个 BB， 是妹妹来的，爸爸公司特别批准爸爸放多两个星期假期，方便照顾妈咪和妹妹。 我阿姨上个月又生了第一个 BB 女了，好得意好可爱的。我做了表姐，我跟阿姨说如果我放假不用上学，我会去她家帮手凑 BB。 不过姨丈说她有整个月试产假照顾阿姨和表妹。 雇主如果在条件许可下为员工提供优于法例规定的产假和试产假，绝对是 BB 和爹地妈咪最佳的礼物。 雇主如果未能够给予合资格怀孕雇员产假，向其支付产假薪酬或疾病津贴，可被检控，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港币50,000元。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宗教迎新，宋府迎途。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荣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跟家人那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久没有回过家了。阿妈，我会多些回来吃饭，不用再说这么久不回来我认不到你了。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大家睇睇天气先话， 时间嚟到早上嘅8:10啊，咁啊见到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啦，咁啊朝早同夜晚咧都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19度嘅，咁啊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见到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都低，59啫，所以啲皮肤啊、嘴唇啊， 干干地系嘛？好啦，咁啊，大家呢个时间啊，最紧要荷包唔好干， 唔好干 啦，认识下投资市场先。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1，Happy Friday 啊吓！中哥小白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Happy Friday 早晨，咁啊亦都系咧呢个悠长嘅农历新年假期即将开始嘅一天啦，咁啊祝大家都系嗰句啦。苦尽甘来，吐气扬眉啦。 系啊，即系今日系睡晚收炉啊。 系啊，咁但系收完炉之后咧，下个礼拜又要 Dicky 帮我哋睇，因为礼拜四五嘅环节咧都系 Dicky 负责嘅，真系唔该晒你啦。由岁首到年终咧，都帮我哋睇实个股市嘅情况。咁啱得咁巧咧，打开报章咧，即刻见到啊 Dicky 嘅专栏咁啊，随机应变咁讲乜嘢咧？首先恭喜咧本栏啊嘅一啲粉丝啦，同埋有睇你啊。财嘅粉丝应该嗱呢句正经啦，相信虎年尾已经反败为胜啊，发个少少新年财咁样，咁啊真系啊，即系连续讲咗两个交易天啦，系啊，咁14,800点嘅时候 ，Dicky 都话喂，真系嗰阵时咧，大家可以尝试买下啦，咁样或者试下投资下啦，果之然啦，咁依家大市反弹啦，咁啊应该散户股民咧都可以乘势而上啦，咁啊捕捉到个升浪嘅，咁不过咧啊睇个专栏咧内文都有讲话个通胀嘅压力咧都唔可以小亏，意思系乜嘢咧？咁啊除咗咧已知嘅亚马逊啦同埋微软公司咧，迟啲咧都会啊削减10,000个职位啊，嗱呢啲咧好叫做宏观啊 macro 啲嘅变化，有冇机会左右今年喺个第一季度啊成个环球金融市场？表现咧 ，Dicky， 不如你今日多讲少少呢方面啦，好嘛？ 咁梗系要啦，我先多谢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想帮我卖广告。 冇卖广告，咁啱打开报纸就睇到你嗰个随机嗰个机咧，又唔系机会嗰个机， 系咧啊，即系 机 系啦，的机系啦，咁样就冇啊，我唔卖广告噶，话你听啊， 系啦，但系无论如何，系啦，就完全唔系广告嚟嘅，都系讲客观事实，因为咧，其实所有最早我分析咧，基本上都系同晨光嘅听众讲嘅，即系你话十月全城哈佬为好，新历年两万，农历新年两万二，咁可能你会话，诶、德基啊两万二争啲啲，咁嗱都真系争咗嗰几廿点，跟住就落翻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當然啦，呢、這個目標即係兩萬二恆指，農曆新年咧都係我記得喺農曆新年之前，新曆新年之後講㗎啦嚇，唔係應該係新曆新年之前，因為我去旅行之前係講12月中啦咁、 嗯。 好啦，頭先咧講咗一個重點嘅就係、是、對於咧點解美國股市會叫做尋日都好顯著跌，尋日都繼續要回咧咁。最關鍵嘅原因咧就係而家咧即係開始講話通脹咧。回落咧就已經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啦，因為通脹係根本好明顯個增長係回落緊，即係淨係講美國由 9.1 去到 6.5， 咁唔係回落緊咩咁？咁所以大家就坐定粒六咧，就會覺得啊聯儲局咧就冇乜計㗎啦。總之咧就加埋嗰兩次息25个点子咧，就我哋就嚟歲晚收爐，佢都要收爐㗎啦。即係個加息咧嗰、那個步伐咧都要即係結束啦，可能去到個高原期啦咁。咁呢個當然都係我過去嘅預測啦。咁但你話而家有冇一個變數呢？嗱咁從一個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去講呢，即係近日呢就好多啲海外傳媒揾我即係講下嚟緊個後市啦後年啦咁。咁佢哋呢都異口同聲都會覺得即係內地經濟重啟，即係有一個比較懷疑嘅態度。咁我都會講嘅啫，即係唔係話算唔算好香港同內地 A 股嘅故事，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內地重啟經濟呢，呢個係一個全球最大嘅投資主題嚟嘅。咁所以點解會個零月之前我已經同大家講話一啲網上旅行社啊、一啲免税店啊、一啲出行旅遊啊、澳門博彩啊呢啲股份去睇。咁當然啦，升足個幾月啦，即係近呢個禮拜先叫唞下氣。咁我諗最關鍵背後嘅原因咧，就係話內地重啟經濟呢幾隻字咧，成為咗全球嘅一個最大嘅趨勢。不論你話外資嘅基金好，即係本地嘅資金好，都同樣地如是咧，去追逐呢一啲嘅板塊嘅。即係都未，我都未講啲平台經濟嗰啲啦，政策放鬆嗰啲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會有一個少少嘅擔憂嘅，就係話當內地經濟全面復甦啦，咁好簡單啦，嗱，大家以前就係點啊？就地啊過年啦、啊、今年就唔係咯噃，出行咯噃，周圍去噶咯噃，春運噶咯噃，咁啊即係話個個都即係可能喺唔係出國都好啦，都起碼跨省市縣去啊探下親啊咁樣啦。咁香港嘅朋友亦都會北上，內地嘅朋友都會摩拳擦掌，咁就已經可能過曬澳門，因為澳門啲酒店都 book 到爆曬，咁啊遲啲都會嚟香港消費噶啦，一定會。咁好簡單啦，即係淨係對個國際嘅油價係咪，或者對於好多無論係即係一啲嘅原料啊，又或者能源啊嘅需求都可能會增加嘅。好啦，咁如果真係增加，咁當然呢啲板塊又可以後啦。咁點解我會禮拜初講已經又講石油股咧？咪就係呢個原因咯。咁但係就再諗啦噃。咁咦？如果你話油價又升啊，跟住咧呢一啲天然資源所有有關嘅嘢都有所上升，不論金銀銅鐵石鋁啦，煤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即係通脹又會升嘅咯喎。咁通脹又會升嘅時間，如果又影響埋美國嘅通脹咧，咁可能嗰個加息嘅步伐係慢咗25个点子㗎啦。加息嘅幅度係低咗，咁但係會唔會可能要整多一次半次咧？呢樣就有數講啦。咁所以就一下子即係美國個市場咧，就唔係話唔驚美國個，即係唔係話好驚美國個通脹，但反而好驚就係當內地經濟復甦得快嘅時間咧，其實全球嘅通脹嘅壓力都會上升。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啦，劉學同呢一個耶倫見完面啦，所有嘢都係正面啦。咁所以我喺而家呢刻起碼都會覺得，即係內地重啟經濟嘅呢一個步伐咧，就唔會慢落嚟㗎啦。咁呢樣嘢咧，點講都好，都會對於區內股市帶嚟支持咯。 嗯，咁啊过年要讲啲喜庆说话啊嘛，所以成日话恭喜恭喜恭喜你老婆有新几嗰啲咁样咧，咁啊真系恭喜，一听到个喜字咧就开心啊。咁啊讲讲中石油又起，发呢个盈起，咁去年多赚近七成，点睇咧？会唔会而家都系一个可以望一望佢系咪有起嘅时候？ 恭喜恭喜恭喜！ 唉，跟住咧，即系我已经收到读者啊、观众啊啲提问啦，就话啊，阿德基，你礼拜一已经咧喺即系各大报章专栏，自己头先即系某一啲网络平台喺度已经推介啲石油股啦，做节目又讲啦，咁礼拜一都有同港台嘅听众讲嘅，不过就喺一桶金嗰边，咁我佢哋就问啦，啊咁系咪你已经系分析晒，觉得会有盈起噶啦？咁咁讲真啦，作为一个分析员，唔系分析攞嚟做乜啦？咁我梗系分析咗啦，咁呢个都系其中。嗰個原因啦，所以你話 唉，真係恭喜贺喜啦，啊中石油又有盈起，咁啊唔止中石油㗎喎、哦嗯、其实呢即係除咗中石油之外呢，就另外一桶油呢都见到同样地有盈起喎、 哦、中海油 啊，即係中海油都係喎、哦、去年嘅純利呢最少按年增长一倍喎、哦、咁、嗯嗯、啊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侥幸嚴重啦，咁啊會唔會有股價繼續升？咁梗係繼續升啦，係咪？咁、嗯、你話哎呀，而家買又會唔會遲咗啲啊？咁樣，咁我尋日都已經有提，禮拜初又已經有講，咁你又冇理由等即係迎起嘅時間高開嘅時候先至嚟追貨，即係仲又要過個漫長農曆新年係咪先？咁啊調翻轉啊，如果你話真係禮拜初聽咗我講啊，即係入咗市嘅，咁而家沽唔沽啊？咁嗱，而家。沽咧 ，T 加二交收你係攞唔翻錢住嘅，所以咧，即係揸住佢亦都冇乜所謂啊！即係始終三桶油客觀嘅因素，嚟緊嘅盈利嘅表現同埋現在股值咧，我都會覺得仍然係有空間嘅。 嗯，咁啊油方面啊，恭喜恭喜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科網股方面咧，就表現就好似略遜預期。不過咧，都見到其實有唔少分析咧，就話到近期因為譬如科技股累計嘅升幅之前大啊，咁啊，以及咧就喺快手之前啦，又有其他唔同嘅股東減持等等嘅因素啦。咁所以而家咧就話到遭到股東咧大手減持，咁啊見到譬如科網股部分嘅股份咧都有跌嘅，咁啊其中即係都。都明槍睇到啦，快手急挫6%。咁例如呢一隊包括埋快手嘅科網股嘅前景，又係咪喺兔年嘅時候都可以值得睇一睇咧？ 嗯，我諗咧，即係咁講，科網股就太過籠統啦，亦都唔可以就咁以偏概全話啊，成個板塊睇。即係簡單講，騰訊、阿里咧，我仍然睇好，亦都睇好咗好耐啦。快手咧，我就從來都唔係太睇好嘅。咁原因咧，亦都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我都會比較着重於公司佢哋嘅盈利嘅能力咯。咁即係話，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全部啲新經濟股由低位計啊嚇，彈咗一倍；由高位計咧，都仍然跌多過一半。即係嗰個客觀嘅狀況就係咁。咁所以而家咧，都係一個篩選嘅時候。咁當然特別提到快手話，有股東減持，咁有啲概念，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都係即係共同富裕嘅概念嚟嘅咧？咁樣又唔係話好等錢睇嘅呢一下。咁但係好啦，我就當係咁樣啦。咁反而咧就着重翻未來盈利嘅能力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新經濟股而家處於嘅股值咧，仍然係一個歷史上高比較吸引嘅水平。譬如話，即係講緊騰訊啊，你亦都係好有穩定盈利能力嘅公司。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要再去揀一啲，即係仍然係未能夠真係有一個，即係我哋傳統智慧用市盈率去量度嘅標準嘅股份嘅時間，我都會係即係相對地會係比較係等即係審慎一啲咯。 咁啊，散股民咧就要多做功課啦。嚟到咧虎年嘅尾巴啦，咁啊，下次再同 Dicky 講傾偈咧，已經去到兔年啦嚇， 恭喜陽尾啦， 係啊，咁啊，唔該曬 Dicky 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恭喜發財，拜拜， 恭喜發財，拜 拜 ，Dicky。 中言堂主題財政預算案諮詢， 嘉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想直接向财政司司长发表你对财政预算案的意见，可以在今日下午5点到8点致电1872311登记。 1月28号星期六上午10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中言堂。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问下咁多位拍档啊，其实年初1、2、3、4啊吓，即系连续放4日公众假期，有冇谂住去边度玩咧？系咪已经 plan 好晒啊？初一就去边度拜年， 啊、 初二就点点点点啊？ 香港电台啦， 系啊， 系啊。 嗱，我年初二咧， 系啊， 就去地下嗰层， 系。 年初三去上1楼， 系、 哦、年初四上2楼， 系 啱啱 啊，搞掂。 好，我咧就个套路有少少唔同，都系香港电台。我先由香港电台一楼开始， 调翻转， 然后二楼我仲会上埋天台。 你都系 步步高升啊嘛！ 我就唔信你嗰一日十几个钟都喺电台，顶咁都系留几个钟啫，开麦嗰几个钟啫，都要拜年嘅， 要 派利是嘅， 要 都要睇下贺岁片嘅， 梗系要啦， 系咪有免费啊？ 免费贺岁片， 咁你 话之前睇咗咯，但系免费嗰一套啊，之后揾啲唔免费嘅同你睇下咧，我请你睇又点啊？促进下票房啊！ 今年冇嗰咩变种食人仓 3D， 冇，你都未睇《男儿多入樽》 系 啊？系 喎， 入樽都可以有贺年句噶，有求必应啊嘛，系啊，可以扭到落去噶，每一样嘢都系啊。好啦，嗱，即系唔系净系讲睇电影，今日讲下咧故宫馆啊， 啊系啊呢个 八十五件新藏品啊，咁啊叫做啊有啲新嘅藏品爱嚟咩咧？贺岁咁样啊，收藏个藏啦，唔系即系睡藏个藏啊吓。乾隆年打边炉200次嘅火锅都喺度，究竟系乾隆打定系乾隆即系陪啲妃子？一起打的一个边炉的炉、 啊。是啦他好嘢喎、啊。你想想一年是365日他打边炉打200次。咁啊都厉害他真係比我更加喜欢。 应该唔係一年打200次总共用过200次啊应该。 唔熱氣咩可唔生飞机。 唔紧要。一熱氣点啊全太医。 係啊 咁你必须麻辣嘅。同埋呢即係如果你睇嗰啲历史大片呢、 啊、 所谓皇啊唔係所谓皇帝即係 皇帝 就唔係所谓皇帝嗰啲食饭呢每一味餸黏少少㗎咋。 係啊。 即係可能佢个打边炉呢你整咗先啦、 啊 哦、今日心情好啊可能自己嚿牛肉完好㗎啦。 哇、啊、你啱啊 同埋皇帝有咩有太医啊嘛佢唔会熱气嘅 嘢。 佢、啊、一有少少事呢阿太医就帮佢。 出嚟㗎啦。 应该系日日睇医生㗎。 日 日打脉系咪呀 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打打脉先。 即系大家利是啊。皇上每日做咩啊？每日都要睇医生， 撩你 个身体咁虚嘅咩？ 好似日日都要 check 住啊嘛！我有 皇上唔可以小盐小糖啊！ 每个朝代唔系每个朝代咧都唔同噶。我印象之中有一个朝代嗱，有啲真系即系身体体弱多啲啦。咁好似话上完早朝就即刻去撩你身体啊，又煲乜煲乜咁样食噶。 所以佢哋唔单止系净系食啊，或者咁样嘅，佢哋连说话咧都会讲一啲令到自己唔好咁好啊，即系惊太劲啊嘛。所以佢哋话叫自己做寡人， 系啊系啊， 寡人 即系特登要 downgrade 下自己。 我已经皇帝噶咯，会唔会劲果龙啊？ 嗱，好似你咁样，明明派。几千蚊利是，成日都话自己派 20蚊，今年上限20蚊。 系嗱，你都系咁咯，你都系咁样咯，即系有钱嗰啲又扮穷， 系 咪先？啊，靓嗰 我冇扮啫， 靓嗰啲又扮丑，系咪啊 ？Vicky， 你系咪咁啊？吓 吓，我好靓噶， 系咯。翼罗， 我唔想阿欧话扮嘢， 我唔系噶，我开咪成日都话小弟噶，系啊， 小妹平庸， 小弟啊，系啊，小弟少啊少啊，有一年噶，几好。喂，讲翻呢啲故宫藏品先啦，咁除咗你话喂打边炉呢个值得去睇睇佢之外咧，咁啊，首先第一样嘢你要有飞先啦，系咪啊？故宫入场都，我印象之中都系实名制嘅，自己都未入过去啦，因为咧book 嗰个期咧，即系你要预计下一个月自己。譬如下一个月的20号自己得唔得闲咧，实在太难预。 不过呢个真系要预啊！如果你礼拜六日，当然就会好啲啦。例如你翻好似我哋呢啲常规工作嘅，但系咁通常除咗你之外，个个都系想 book 嗰日噶嘛。咁、但系如果你闲日就可能相对地会易 book 啲，但系你个时间又未必就到。 系啊系啊， 睇翻啲数据、啊， 特登请假最好噶啦。 嗱，一系咁樣咯，啱你價同 啱，啱啊啱啊， 係都應該值得去請假，係啊，因為始終譬如你飛去北京睇咧，咁可能有啲藏品依家都有機會轉咗過嚟香港呢一邊去展覽啦。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睇翻個數據就上年咧7月3日開幕嘅，半年以嚟咧累計咗73万人次入場，咁都幾好喎，大概有10个有1个香港人入過場咯。咁我哋就係未入过场嗰啲啦。我同钟哥小白，你入咗场未啊？ 未啊， 你 都想去啊？ 点 解嘅？ 你因为做嘢咯，你拍嗰啲刑事香港嗰啲，唔系点先系点先够型啊？如果唔系， 是系侦察档案 系啊， 刑罪啊， 你将佢 fusion 咗， 我将佢 fusion 咗。嗱，今日冇。 难保听日冇，听日可能有一个。 希望有啊， 认识啊。 唔系，如果我同阿 Vicky 一齐拍戏咧，就系、是、凝聚侦缉档案。 依家系凝聚香港啊嘛， 系啦，凝聚香港。 我记得啦，我嗰阵时都系帮港台做嘢嘅，嗰阵时有个ETV 教育电视咧，有个学生摄影比赛叫凝视 香港， 系 啊，十秒啊嘛， 搞系系咯，嗱你都记得， 我都记得嗰、那个， 好彩你 帮 补完翻啫，因为记错咗，喂，唔系亚视嘅嗰个节目， 唔系唔系， 嗰个第一个 round 我又帮佢拍过一条叫做嗰啲pilot 嘅， 系啊， 即系拍三十秒点样睇香港， 系咯系咯，帮佢嗰阵时我又做 MC， 讲紧十几年前啊呢啲。十年啦， 七八年到啦，七八年到七八年。 呢 几 年啲时间过得好快，记得仲有咁多嘢。嗱，但系大家可以plan 下究竟啊，仲有冇飞啦？即系揿入去故宫个网站嗰度，咁冇飞又要可能下个月请做 啦。 咁其实咧，即系礼拜六日啊，以至咧初一二三四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譬如你可以入下头先讲啦，大球场睇波啦。仲有波飛賣噶，我想講我頭先已經睇過啊，仲有波飛賣，你可以睇睇佢，因為大球場坐咁多人未坐爆啊，坐爆先夠虛涵啊嘛，係咪先？賀歲波對於你有冇回憶啊，鐘哥嚇？ 哇！我 精工啦，系嘛？精工南华年代系嘛？ 系真系唔好意思，我睇精工年代贺岁波嗰啲。 我明噶，明噶。咁啊，睇下今年有冇机会啦。透过啊，即系真实版嘅电视啊，头先小白都有讲啦，即系港台电视32咧，就会同大家全程直击住啦。咁啊，有好多好嘢睇，希望咧大家一家大细啊，好好咁去享受下农历新年嘅假期啦。咁啊，依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8%。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应付岁晚过关人士的核酸检测需要，已经在较繁忙的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加强人手和增设登记或采样柜台。而为进一步便利检测人士，位于油尖旺、深水埗、观塘和北区的7检测中心或检测站，今日提早在早上8:00开始运作。政府强调，检测容量充裕，足以应付需要。直至昨日下午5:00，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的检测预约名额，今日有大约72,000个，明日有大约94,000个。联合医院遗失一部载有病人个人资料的医院手提电话，已经向警方报案。院方话，一名精神科护士在星期四上午发现事件，随即通知院方和搜索，但是未能够找回电话。遗失的电话未有加密，电话之中载有82名病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话号码，部分亦都包括地址和病人家属的电话号码。院方向受影響的病人或家屬致歉，並且再次提醒員工妥善存放和處理病人資料。院方亦都已經將事件呈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以及向醫管局呈報事件。外长秦刚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秦刚话，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中伊关系，愿意同伊方密切合作，推进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阿卜杜拉希扬表示，愿意同秦刚建立并且保持密切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努力。他又向秦刚介绍了伊朗就核问题恢复里约谈判的最新进展，感谢中方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秦刚表示，中方赞赏伊方展现诚意和灵活，支持伊方维护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呼吁其他各方坚持对话谈判方向不动摇。中方將會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發揮作用。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一個由美國財政部官員組成的團隊將會在下個月訪問中國，為財長耶倫訪華做準備。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耶伦日前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有关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沟通。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宣布，耶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并且欢迎刘鹤到美国访问。消息人士说，耶伦出访的确切日期仍然未确定，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日期可能会在财政部工作人员访问中国之后确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9点，系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28.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47美元，卖出1931.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都有车龙咯。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而家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呢就慢车。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在钻石山的龙盘街，龙盘街去返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龙盘街啊。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龙盘街。受影响巴士路线呢都要改道行驶。旺角的豉油街由于有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较早前土瓜湾的美景街有水管急修需要封路的，现在封路重开，美景街去回红磡方向近着落山道封路就重开的了。另外提一提大家，年宵市场的封路在九龙区观塘的由下午3点开始，就是福宁道、福塘道和佳年道都是封闭。另外荃湾的年宵市场会在今天下午3点开始，启康街、启智街同埋介乎路德围至到大河道嘅一段海坝街封闭。咁喺上水咧，就会由早上嘅11点开始，新宫街以及介乎秦府街至到扶兴街嘅一段新康街啦，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喺屯门咧，就会喺今日黄昏6点开始啦，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咧嘅红墙路咧，都系会间歇性封闭嘅。咁大家留意翻现场嘅封路措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智障游泳选手陈瑞琳，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Take a break。 So 欢迎新专辑《松开束缚》，欣赏最赤裸的自己这个概念。同 Yoyo 合作的这首作品就是要给自己一个绝对宁静的空间，隔着外界所有的声音，好好地聆听自己。作曲填词监制岑灵儿，编曲 Joyce Zhang。上榜两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Janice 蔚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松教迎新，松虎迎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啊，新的一年梗是希望咧，送仔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仔仔其中一个坏习惯是咩咧？损手指啊，都三岁人仔啊，损到啲皮都甩晒，你话几咁丑咧？新嘅一年一定要甩走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就快去到兔仔年，不是只是中国人才会庆祝农历新年的，原来亚洲其他地方都一样会有不同的庆祝习惯的。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 诉你。 讲下日本啦。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都没有再用农历年了，所以日本的正月等同于就是西历的一月一号，现在他们叫做旧正月，日语叫做 Oshogatsu， 只是剩下少数保留一些传统的习俗。在日本的新年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就有蜈蚣、镜饼、草绳、福袋等等。另外就是韩国了，新年呢是韩国重要的节日之一，他们为农历年开始之后的三日放假，家家户户都会挂上就是等同于年节的饰物，富有催吉避凶的用意。新年时节，韩国人更加就会回乡下同家人团一团聚，一起吃除夕的团年饭，然后大年初一就会着上一些传统的服饰去拜祭祖先。韩国新年的时候更加就会吃年糕汤，古时候韩国就崇拜太阳的，将年糕打成圆形，有代表太阳的意思的。新的一年早晨的时候，他们更加会喝年糕汤去代表迎接太阳的光明。去到星马方面，星马地区华人非常之多，一样会有不同庆祝农历年春节的习俗。他们先会去采购一下年货，吃团年饭，派利是。星马地区农历年他们最具特色的年菜就是捞鱼生，会在正月初七的时候就吃。准备好食材之后，所有人都要企起身，用筷子一路捞，然后一路就递上去，寓意着就是步步高升的含义的。捞得越高，代表你过年实现的机会就会越大的了。轮到隔离的越南，越南在春节的时候就称之为元旦节，是越南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新年期间，越南就会除夕去到就是正月初五就放假，放假之前他们一样会办下年货啊，例如就是买下一些叫春贴，即是我们的挥春、年画和烟花等等，这样香港就没得羡慕了。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们一样会拜祭祖先、土地神，还有就是主管住家庭的灶王爷。越南春节的特色包括就会放桃花、金骨盆景以及就五果盘。在越南，桃花是有辟邪之意的植物，也都是象征住幸福的。至于金吉有吉利的意思，如果因为气候原因找不到桃花的话，他们多数都会以黄梅花去代替。五果盘就是用来供奉祖先的，新春的时间摆放在屋企的神庵上面，堆成塔形以祈求吉利的。 快到八十破吧。 话，其实只听懂我衬托。Don't you understand？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即将踏入兔年，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家阳总督察来节目担任嘉宾主持，跟大家讲一下有关司机专注驾驶的资讯。 Jaspe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已经是年29了，我在这里代表交通总部同仁提早向各位听众拜个年先，祝大家是新年进步，身体健康之外还有不少得的，一定要有出入平安。 大家这么说，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自己揸车代步，好像我这样，为了不想同人逼，所以都选择揸车拜年的。但是我都留意到很多人不理他的驾驶经验是很丰富，定是一个即是叫做 Sunday Driver， 都一样在驾驶的时间会分心，然后就发生意外的。 冇错啊，小白，专注驾驶咧系一个良好嘅驾驶态度啦，而呢种态度咧同一个司机嘅驾驶年资咧系冇绝对嘅关系噶。就算一个揸咗几十年车嘅司机咧，往往都会因为咧系太有信心而低估咗路面嘅危险咧，以一时分心以致发生交通意外，以致造成人命伤亡嘅。嗱喺2022年嘅全年啦，因为不专注驾驶而导致嘅交通意外咧就有接近4000宗。比2021年的3800宗呢是上升了接近 3%， 而当中致命和严重的交通意外呢在2022年呢就有329宗，情况都令人关注的。 欸 Jasper， 致命的交通意外我们真的一单都嫌多的。讲起交通意外，我就想起你之前一部巴士在将军澳反车，当时呢造成很多人受伤，看回当日的报道，司机报称当时路面呢有障碍物令到他分心所以反车，但是看回那里又不是什么高速公路，人和车其实都不算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交通意外的？ 你讲的应该是今年元旦日在将军澳发生涉及一宗双层巴士翻车的交通意外，那架载有31名乘客的双层巴士在将军澳驶至日出康城对开的康城路就失事翻侧，意外引致到12名乘客受伤，都要送去将军澳医院治理。而在案发的时候，巴士上层还有一名女乘客被凳夹住身体，消防员花了不少时间才成功将他救出来。在这里想借助这宗交通意外提醒各位司机，千万就不要想着每天揸同一条路线，以为自己熟晒路就可以掉以轻心。因为马路上面的东西真的千变万化的，揸车的时候要保持专注，当遇上突发的时候才反应得切。还要谨记，乘车人的性命都在你手上，责任真的很重大的。 是的，揸车的时候如果不专心的话，后果可以相当相当之严重的。有时候司机可能会在揸车的时候分心去看电话或者处理其他的东西，又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车速越揸越快，真的有起事上来，又哪里可以反应得切？所以在驾驶车辆的时候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一下子的分心就已经可以引致相当严重的后果了，不单止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甚至是破坏了一个的家庭。讲开又讲，如果司机不专注驾驶，除了有机会触犯我们成日听到的危险驾驶和不小心驾驶之外，还有什么交通违例事项是跟专注驾驶有关的呢？ 除了危险驾驶和不小心驾驶之外，驾驶期间的一些坏习惯其实都跟不专注驾驶有关的。最普遍的例子莫过于揸车时讲手提电话，挂住看导航而没有留意到路面情况，这些都是会引致大家在网上面经常都会见到冲灯或者是横越双白线等等的情景，真是险象环生的。 是啊，揸车嗰阵时咧，成日都见到有啲车行得特别慢，又行到左摇右摆，睇真啲，原来个司机咧一路揸车，一路低头喺度玩电话，咁前面有啲乜嘢嘅事情发生，佢都睇唔到啦。警方又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去到监管呢一类型不专注驾驶嘅情况呢？ 警方已经将不专注驾驶、超速驾驶等等会造成严重交通意外的不负责任行为是纳入了去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入面，以达至减低严重和致命交通意外的这个行动目标的。警方对以上提到的不负责任行为是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且会加强执法力度加以打击，以保障道路安全和提高司机的守法意识。而就着那些和不专注驾驶有关的违例事项，好像是不小心驾驶、危险驾驶、超速、违反交通灯、交通标志和路面标记、越过双白线和行车时使用流动手提电话等等的违例事项，警方在2022年全年总共向违例的司机是作出超过43万次检控，对比2021年都上升了 1%。 Jasper， 如果这些违例被警察捉到又罚得重不重？ 在刑罚方面，司机揸车的时候使用手提电话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至於衝燈和橫越雙白線都是一樣，最高會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3個月的。而上面提及的行為如果有影響到任何其他道路使用者，例如是引致其他車輛或者行人需要迴避，都有機會構成不小心駕駛。而根據法例，任何人在道路上如果沒有適當的謹慎和專注，或者未有合理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即屬不小心駕駛，可以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的。 哇，咁危险驾驶又系点嘅呢？ 根据法例，如果因为司机驾驶嘅方式远逊于一个合格而谨慎嘅驾驶者会被期望达到嘅水平，同埋对一个合格而谨慎嘅驾驶者而言，这个驾驶方式系属于危险，系显而易见嘅，咁样就属于危险驾驶，可以被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2年噶。 咁刑罚都几重噶，希望咧咁样可以提高到司机嘅守法意识啦。大家揸车的时候都要记住专心啲噶啦。唔知道警方又有啲乜嘢嘅行动可以减少呢啲不专注驾驶嘅情况出现呢 ？Jasper， 警方咧会定期举行打击不专注驾驶嘅执法行动噶。例如好似上年嘅11月8日至10日咁啦，警方就1年3日咧喺港岛区进行咗一个代号亮警嘅执法行动。行动中咧一共发出咗接近400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嘅。同時警方利用流動攝錄裝備配合交通執法，在區內的交通黑點是重點打擊違例的車輛。行動期間發現有近80個司機違例，當中涉及了違反交通標誌、越過雙白線和駕駛的時候用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動裝置等等。警方向涉事的車輛發出了定額罰款通知書。 這些違例其實真的好像捉極都捉不完，除了 Jasper 你剛才提及過的流動攝錄交通執法之外，不知道警方又有没有一些器材是可以帮下手呢？ 就住那些经常因为冲红灯和超速发生意外的地点，警方会利用装红灯摄影机和侦速摄影机去捕捉司机的违规行为。这些装置都是装在一些多眼的地方，对行经的司机有一定阻吓性的。另一方面，警方也配置了隐形战车在路面上巡逻，就是为了打击这些违例的事项。车上是设有测速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等等的装置，令到违法人士是无所遁形的。隐形战车会因应行动的需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执法，去打击各种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 除了刚才讲的那些执法之外，不知道 Jasper 有没有一些Tips 可以俾到各位司机大哥，提醒他哋揸车嗰阵时可以专注翻路面嘅情况，而唔系一路揸车一路搞部电话咧？ 啱啱都讲过啦，揸车嘅时候玩手机啦，同埋食嘢等等啦，都系一啲不专注驾驶行为嘅例子，都系要靠司机自律啦。就算有人打俾你啦，最好都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停低部车先听啦。如果真系有必要嘅话，就用翻免提装置。根据香港法例啦，司机揸车嘅时候咧，就算系用头同埋膊头夹住部电话倾偈咧，都系属于违法噶。揸车的时候就不应该分心挂住同乘客倾偈，应该将专注力放在路面上面，这样有什么突发事故的时候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 但是有时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是需要用手机去到导航的，不知道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算好呢？ 无可否认手机导航真的很帮到手的，但我们都不建议司机驾驶的时候分心将视线放在导航的屏幕上面。司机应该在开车的时候就应该看熟了行车的路线才好开车，我们揸车的时候只要听着导航的指导，又可以专心留意路面的情况，既安全都不会挡失路。 除了靠执法打击这些违例之外，我知道警方都会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工作的。 Jasper， 不如讲下在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活动去向这些司机推广一下专注驾驶？ 我们也留意到 職業司機咧喺每日路面嘅時間係最長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加強同職業司機嘅宣傳教育。另一方面咧，有鑑於近年多咗人利用外賣送餐服務，所以咧外賣速遞員相關嘅意外都值得我哋關注噶。咁所以咧，警方咧聯同咗幾間大型嘅外賣速遞平台咧，透過定期嘅講座咧，向外賣速遞人員講解同外送有關交通意外同埋違例嘅個案，宣揚咧道路安全嘅重要性，從中亦都提醒佢哋啦，駕駛嘅時候要專心，減低發生交通意外嘅機會。未来警方继续会同不同的持份者继续合作，提升大家对道路安全的意识。 道路安全是有赖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通力合作，各位听着这个节目的司机大哥记得要专注驾驶，谨记要遵守交通规则，驾车的时候要时刻顾及以及行车时候的各种交通情况，避免引致意外的发生，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在这里我们再次恭祝各位兔年出入平安，恭喜发财，我们下次再见，麻烦 Jasper， 拜拜 拜拜。 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葵涌道去返旺角方向通往美孚转车站的支路挤塞，龙尾在清丽苑。封路情况，钻石山龙盘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龙盘街去返大磡道方向近住凤德道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凤德道来回方向的车辆不准转入去龙盘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会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另外维园年宵市场现时是会有部分的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封闭到去凌晨一点，而由下午四点钟去到凌晨的一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在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听到个名字就觉得会好冻了。 咁又唔使怕，适量进食一啲辛辣食物，例如生姜、葱、紫苏叶等等，可以预防风寒感冒噶。 或者临瞓前用热水浸脚，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仲可以防病保健。大家不妨试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凝聚爱。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 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正在吹紧的韩国旋风完全没有停过，上年12月才在日本正式出道的韩国女子五人跳舞组合 ITZY 在日本的单曲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张，今次用跳唱热舞的旋风再次同大家一起对抗寒冬。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韩国的 ITZY Can't Tie Me Down。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来自韩国的团体日语的作品 Can't Tie Me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吗清晨发出的信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啊跌25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4点啊，吓咁啊，穿楼视频平台咧 ，Netflix 上季纯利咧按年大跌90%，咁啊，创办人咧都要卸任个 CEO 咁样啊，不过咧卸任完之后咧，好似股价都上升啊，系睇下换下人会唔会有新嘅气象啦。啊，港股 ADR 咧就有得升啊，升163点，睇下可唔可以咧啊，又要出一招虎尾脚啊，令到咧成个港股嘅表现咧再加为提振一下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大壮开咪嘅电话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萧伯，咦，琴晚就连廿八话有冇诶清洁下、洗下邋遢啊嘛？ 今日梗系有啦，连埋电脑啊，入边好多嘅垃圾咧，都一次过揿咗个掣。delete 就系同佢哋讲咗拜拜。 哦，你讲埋电脑，即系可能好多人啲手机里边都唔少噶喎。 系啊，可能有啲照片嘅，你发觉原来同一张相影咗1000张嘅，咁我999张，唔该你快啲 delete 佢啦。 啊，总之唔好嘢、多余嘢咧，就应该系摒除咗佢啦。 咁啊，梗系啦。 疫情咁嘅样啊，咁啊，而家新春在即啦，我哋而家亦都诶通关啦吓、疫情啊减退啦。 系 啊，来年兔年啊，预祝啊，全港市民啊，听众咧吓。咁啊，出到关啦，咁啊，冻药脱兔啦，亦都吐气扬眉啦，系咪？ 哎呀，咁啊，成理贵言啊，送走老虎之外咧，亦都送走埋啲虎啊， 唔使咁苦啊。咁啊，虽然疫情啊走咗，唔知点解啊，法庭咧就见咗好多次医生啊，呢个星期啊， 系啊，都睇到好多啊，估唔到原来医生同埋律师啊，大状咧喺呢个时候都可以有多啲交情、啊。 系咁啊！呢啲交情唔知个个系咪个个欢迎咧？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已经提及咧，有两位医生啦吓、可能不幸啦，唔知算唔算啦？当然就死者都不幸啦。咁咧就俾人哋告咗误杀罪啦，就开始过堂啦咁样啦。咁就控方就话仲要啲时间咧考虑下啦吓，啲证据咁嘅样吓。咁啊，暂时押后。但另外一宗咧，又系牵涉两位医生嘅咧啊夫妇添。咁啊，盗窃案咧就进行中啦。 哎呀，系我都有留意到呢一单嘅新闻消息啊。 啊，系咯吓，咁啊去买嘢买到唔知佢哋叫咩，有有啲就嘟系嘛，有啲就冇嘟咁嘅样。 系啦， 呢个嘟咧可以影响到咧有刑事责任噶噃。咁亦都睇报道里边牵就提及咧就话啊，原来 兩位被告呢，兩位男女醫生呢，都喺警署嗰度呢做咗啲供詞嘅。咁、有啲叫做會面記錄啦，即係 record interviews。咁但係而家就話想推翻嗰啲供詞。 哦，乜原來可以咁樣嘅咩？我以為供詞呢落完之後呢是冇得改嘅，签咗个名之后冇得改，嗰一份咧就会 pass 上去法庭嗰度噶咯。原来唔系咁噶，可以推翻噶。 啊，其实咧吓，小白喺呢、這个香港嘅刑事审讯里边咧，好多时咧个口供咧吓，呢啲咁嘅会面记录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 系 啊，三言两语简单讲就话，当一个警察啦吓，系去拘捕一个人啊，或者甚至之前咧警戒嘅时候咧。是可能在里面得到一些那个疑犯的说话呢咁是招认的嘛。咁佢呢啲叫做口头招认呢就是 verbal admission 呢就故之然呢是个警察可以在个法庭上面重复啦咁呢叫口头招认啦。咁但亦都第二环节呢就是佢将啲口头招认写返低呢喺佢本记事册嗰度呢一般是叫保录警戒供词啲 post recorded statement 呢就呈递嗰本记事册。咁咁就是第二環啦，第三環嘅時候帶到嗰個疑犯啊，或者係將來嘅被告咧，去到警察局，咁啊同佢會見啊，咁啊仲有一個叫會面記錄 record interview， 咁舊底好多時用紙張嘅，即係寫嘅啫，寫沓紙，咁啊後期咧就社會進化啦嚇，啲科技即係發達啦，咁啊用錄影錄音嘅情形啦嚇，咁啊舊陣時咧就燒餅帶嘅。咁所以好似炒炒发死之后啲纸箱都摆满晒啲带唔知点解仲喺度。咁但係后期当然有呢啲数码光碟啦。咁悭位好多啦。咁但係呢控方呢就会将呢啲咁嘅碟嘅内容呢就呈堂播返俾法庭听嗱佢当时招认咗这样那样嘅咁。咁对于被告嚟讲呢就除非佢认罪嘅啫。如果唔认罪但係呢又俾呢啲咁嘅招认呢是呈堂嘅话咁即係等定罪係咪 係呀係呀。 咁所以好多时呢就会反对啦。而反对嘅理由基本上就话当时不自愿嘅。咁呢个理由呢咁原因呢好多嘅有啲就话人哋係氹佢啦引诱佢啦係或者呢係嚇佢啦恐嚇佢威嚇佢啦又或者係有暴力啦打佢啦咁样。或者其他啲呢压迫性嘅做法。咁就要法庭呢一系就係判咗佢哎有控方證明都是自愿喎、又或者呢叫做是運用酌情權啦即覺得不公道的始終都是咁將呢啲口供拎走囉。 喔、即警署落的口供呢其實在法庭的時候又未必即等於呢一位的被告呢是認罪的。警署認咗未必等於法庭認的。 哦，佢上到法庭咧，嗰、那个答辩佢唔认罪就开审啦。咁、控方就系想将呢啲口供呈堂啦、作为证据嘅一部分啦。咁啊，辩方提出反对唔俾佢呈堂咧，好多时法庭就哦呢啲叫做特别事项咧、 哦， 就开一个特别聆讯去处理嘅。 系，哇、哦，咁又多咗个特别聆讯噶咯。 时间系会长咗，系累赘咗噶。有啲人就唔中意啊，咁啊，琴日先至有位大律师同我讲过嘅最憎就佢叫打柯文啊，因为佢 caution statement 咧就中文讲下讲下就叫柯文。 柯文 咁因为认为呢个程序好烦、好繁复、好繁躁， 亦都好消耗时间。 大家咁话啦， 明白明白。 咁好啦，咁但系咧都睇到个报道里边咧提及就系呢个位其中有被告咧就话唔关另外一个事嘅，同埋佢自己去有啲俗啲讲话咩揽啦，系嘛？ 系， 咁亦都有啲人就问啦，喂，得唔得嘅咧？咁样啊？咁呢度咧讲多少少啦。咁香港咧落口供咧就唔系好似包公一睇电视嗰啲啊审案咧，几人前系嘛？即系几位被告一齐咧就被审问嘅。咁啊香港咧就一人一路嘅啫，咁咧就各自独立嘅疑犯咧就会系处理嘅。姑勿论接见佢系一位定系两位执法者啦，咁变成咗咧，你譬如当嗰、那个系阿甲啦，将来叫第一被告啦，咁佢喺个警察嘅查问里边咧就提及另外一位，我当第二被告咁计啦，讲及佢嘅嘢咧。你都諗到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就話，其實咧係第二被告有份啊，甚至佢主謀啊，總之係關佢事啦，咁啊指控佢啦。另外一個情況就話，唔關佢事嘅，有乜都唔關佢事咁樣。好啦，嗱，如果係針對翻佢自己本人咧，其實有時候都話，我有份或者係我冇份啦、 咁法律上咧，法庭會話咧，就要話自己有份咧，叫入罪式嘅 inculpatory 如果係講係冇份嘅，咁就 exculpatory。 係。 咁有時候咧，兩者都有噶嘛，即係我有入屋啊，不過我冇打佢喎咁。咁啊，控方話：咦，我哋影到個人影入去，唔知邊個，不過佢話自己入咗屋，咁誒認到係佢咯，可以證明係佢咯。咁呢個就 inculpatory 啦。咁但係佢否認自己有打人啊嘛，咁嗰部分就脱罪，咁啊叫混合式。嗱呢部分咧講得快嚇，不過就係針對翻嗰個被告咧自己嘅嘢啫。咁但係假如佢係燒到人哋嘅咧。即係譬如佢話，其實喺呢件案咧，第二被告又好，或者係當孫悟空啊、豬八戒啊，佢講嗰啲人名出嚟又好，咁其實咧就唔可以咧，基本上就唔可以攞住佢呢沓紙咧，去法庭到咩都唔使啊。點解叫攞住沓紙咧？即係話，假如呢個第一被告啊，啱啱轉做控方證人啊，特赦咁，佢出嚟俾口供咧，咁另一回事喎。但係總不能話，譬如佢走開咗啊，認咗罪走咗啊，或者係點嘅樣唔告佢咧？攞住佢當日嘅招認嗰份供詞，走去法庭度呈堂去指證翻第二啲人咧，咁啊變成全民證供咧，係除非喺好極端或者某啲特別嘅條件之下咧，係唔用得嘅。 哦， 咁但係至於佢如果幫人哋脱罪咧，就更加一般咧，我理解嚇嗰、那個法院咧係唔會接受嘅。 係， 所以舊底試過即係睇翻嗰啲好傳統嗰啲。案件案例咧，即係有某甲咁俾人哋拉咗翻去告佢，譬如謀殺咁。咁但係咧，就係譬如倫敦警方又拉到另外一個人，咁嗰個人咧走去啊招認咗係佢嘅，不過唔知點解放咗。咁所以俾人告嗰個就咁搞錯放咗嗰個。我希望要求咧揾唔到個人都好，攞個人份口供俾陪審團睇咧。咁法院就話係唔得嘅喎，嗰啲係全民證供嚟嘅咁嘅樣啊。咁因為我經常都俾啲行過街唔知點解認到嘅聽眾就問：喂，點解？即係佢哋係知知地啦啲嘢，係咪有啲係執法者係好咩都好就點解？同樣都是有個人在警署度嘅招認，啊講人哋嚇，咁嘅時候點解督到人哋係嘛叫做嚇指控到人哋嗰啲咧，就有可能用得，但係如果係幫人哋攬嗰啲咧，就係唔得嘅咧咁嗱。法律上就咁嘅樣。 哦，所以原來證供咧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用途，有啲係用得，有啲唔用得，都係睇每一個情況嘅喎。 啊，系啊！如果唔系，点解啲人话要揾律师请佢哋咧？ 系咯，我听完你咁讲之后咧，更加都系奉劝大家，系记住揾律师。 我应该就话，咁大家如果系和平冇事嘅，咁律师做翻啲和平嘅嘢咯。 咁啊系啊，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咧，大家可以学习下啲法例嘛。 系咯，法例都重要嘅，因为我哋成啲规律咧系睇波都有噶嘛。 哦，系咯。 系啦，啱啱咧，万事双雄大 打比啊，系好睇啊， 系啦，哇，打到甩比嗰只咧，咁啊，为咗一球咧，事不时越位咧，哇，原来啲全世界都有嘅民众，包括香港啲市民都好踊跃咧，讨论啲规例嘅真系。 系啊，原来中间学到啲规例咧，好多我又唔知道，而家我又上一堂喎。 啊，咁如果系真系竟然系冇睇嗰场波嘅球迷咧，就可以即系略简单讲就系话，喺比赛嘅时候咧，咁呢个。曼联啊，有个中场球员巴西嘅卡斯米路俾咗我哋叫直线系嘛，咁啊俾埋去呢个曼城嘅后防啦， 劏入去。 咁当时本来咧，有个叫 Rashford 拉斯福特咧，就企到净系同个守门员啊之间，之后咧就冇其他球员啦，明显就系冇争议噶啦，处越位位置咁样。咁但系佢又唔系唔喐喎，佢又追住个波行下行下，好似护住个波咁样。咁跟手咧，佢冇掂到個波嘅，咁但係後邊咧，阿葡萄牙球員衝上嚟咧，就一射射入咗。 哦，咁佢又冇掂到個波，又真係冇越位喎，大狀咪。 啊，呢、這個就引起好多討論啦。咁啊，球證認為冇越位都係判咗入球，於是咧，曼聯啊攞咗三分啦嚇。因為各自藍衫同埋紅衫嘅球迷，梗係好多爭辯啦。 係啦， 亦都有好多其他有識之士啊，攞曬啲球例出嚟咧，哇！研究得仲緊要過，哇！咁佢可以拎啲個 argument 係嘛，上去中審庭都 犀利犀利，冤問其詳 嘅水平啊！咁啊，當然咧，球例裏邊咧就似乎最爭議性一句就話咧嚇咩叫積極參與啊？即係話如果即使身在越位嘅球員咧，佢冇積極參與咧，咁都唔算越位嘅。咁即係寫得活啲嘅本来，咁我谂又系三言两语，我哋明咧，所谓越位嘅者咧，就系、是、其实以球场咧系嗰个打横去计噶啦吓，即系如果有两条边线啊，拉条直线嚟计，咁如果系有什么人中场球员俾个直线，而嗰个前锋啊跌咗落去，以横线计咧越位位置咧，咁啊当然佢系身处越位位置啦。 但有時候佢可能真係企喺十二碼點附近禁區附近啊嘛。 係啊，咁啱企咗喺度，係啦。 有啲咧就企咗喺國球旗嗰邊噶嘛。 嗯。 啊，咁如果個波去到嗰個位，咁佢國球旗嗰個冇喐到嘅，但係中間有球員追上嚟，速度夠高攞到佢單刀嘅。 嗯。 咁唔關國球旗嗰個事噶嘛。 係啊，係啊，係。 咁嗰個咧就梗係冇積極參與啦。 係啊，甚至乎。 咁你唔可以話佢唔參與喎，因為佢真係十一人裏邊一個嘅有參與。 係啊，如果有啲球員可能受傷瞓咗喺地下嘅，又咁啱瞓咗喺嗰啲即係敏感嘅位置嘅話，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又點解未出場？咁佢又真係越位，但係佢又冇參與。 系啊，呢、這个就系嗰、那个我谂系写规例嗰、那个那个人嘅精神啦、啊，即系、嗯、即使个位置系叫做越位，即系但系唔关佢事，咁啊冇理由将人哋嘅入球咧判无效噶嘛。咁、 啊、 但系至于阿拉舒福特呢、這个吓系咪积极，我谂即系呢个即系对住十二名陪审团定万二个陪审团。冇其他私心嘅咧， 张龙赵虎黄朝马汉咁样咁嘅风格咧，就护住个波咁啊，但系佢又冇搞佢啊。不过你有其他球员后上，咁呢啲就真系睇下佢哋迟啲会唔会有机会又推翻。 听讲就话，好似要释法定系要重新再立法喎、 啊。咁紧要啊？ 所以咧，释法有时候咧系有需要嘅。 系咁啊，都系有趣嘅。法律上面我哋仲可以学到好多有趣嘅知识啊。咁啊，希望咧兔年嘅时候，大总咪又继续为我哋带嚟更加多有趣嘅法律知识同埋故事啦，唔该晒大阵威， 预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啦吓，好， 好，大家今日，拜拜， 拜拜。 冇嘅，冇嘅， 阿 Lu， 你话咩啊？ 你有冇见过我头先包发菜啊？ 发菜呢啲嘢点会喺直播室噶？黐立立。 咩啊？我包发菜未发噶， 未发嘅发菜仲系咪叫发菜啊？点样噶？ 好难用三言两语话俾你听、啊。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到时我就会慢慢话你知噶啦。 今日同大家讲下饮豆浆，原来呢啊，可以嘅话，每一日饮一至到两杯豆浆咧，营养价值咧好高噶。豆浆咧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咁啊，如果你话需要蛋白质啊，健身嘅朋友咧，绝对系正噶，因为可以咧帮助肌肉生长，提升记忆力，增加体内好嘅胆固醇，以及咧协助啊体内啊抗氧化咁样嘅缘故。不过咧，啊，豆浆就唔可以空肚饮嘅，营养师就建议啊，如果咧你系空肚饮豆浆咧，会直接转化成为热量噶，咁啊，并且减低咗个健康效益啦。大家想健康啊，记得咧食住嘢先好饮豆浆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年廿九嘅时间咧，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小白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嘅。 Hello， 早晨啊！ 叫埋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咁啊年廿九啊，夜晚八点钟嘅时间咧，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咁啊唔知道内容系啲乜嘢咧？ 好啊，同大家介绍下嗱，今集咧我哋请嚟嘅主角咧就系呢个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女子 S14级一百米。蝶泳铜牌得主陈瑞林，咁、陈瑞林即系呢个节目睇开都知道啦，我哋每一集都请嚟一位即系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啦。咁今集呢位陈瑞林呢位主角咧，佢系即系好犀利，佢喺好后生已经得到好多奖噶啦。佢喺2014年咧，经过呢、這个选拔啦，就加入咗呢个香港智障人士游体育协会嘅游泳队。佢2017年咧就晋升到精英队，2018年就代表香港参加海外赛事。咁攞咗好多标炳嘅成绩，咁、想知道咧佢呢个运动路系点样走法嘅话咧，今晚咧就要八点钟听下呢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佢亲自上嚟同大家分享嘅、 啊。都系呢一句啦，每一次咧即系听到佢哋嘅故事之后咧，我都会成日同自己讲，人哋都做得到啦，点解我仲成日喺度咁懒散咧？咁样呢、這个就系逼到自己咧，不断去到向前嘅一个好方法嚟噶。 但小白你都好犀利嘅喎，你 點解 山下跑步啊？你樣樣都好犀利。 係啊，下次約埋你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但系咧，我都知咧，嚟紧十点半咧有一个唱想中国，咁但系今集讲乜嘢咧？ 好啊，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十点半呢个纪录片嚟嘅，唱响中国。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今集个题目叫做能源革新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咧，中国咧系从呢个现实同埋想象嘅角度，两个角度去睇下咧，中国未来嗰个设想啊，包括系啲乜嘢咧？头先讲能源革新啊嘛，咁啊，讲下呢个电网嘅升级，摩天大楼嘅农场，即系打直嘅农场，同埋咧呢个尖端生物科技等等嘅内容，咁啊，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而家中国其实科技都好发达，甚至好先进嘅添啊，喺世界上面。咁啊，想知道佢啲能源上面有几先进嘅话咧，今晚十点半要睇下呢个畅想中国啦 吓。哇，呢个一定要睇啦！能源对我哋嚟讲啊最紧要啊！如果你话冇能源，夜晚开灯都冇得开，黑咪掹搞唔掂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十点半畅想中国。我知道你仲谂住介绍埋年初一嘅节目噶噃。 冇错，咁啊，平时咧我介绍一至五嘅啫嘛，咁啊，今日好特别，因为咧过年啊，我知道年初一系礼拜日嚟嘅，咁都系个好节目，大家要一定要留意。过年最紧要睇就系做咩啊？睇贺岁波， 梗系啦， 冇错啦。咁啊，大年初一即系呢个礼拜日啊，晏昼嘅3:45，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呢个兔年睇好波。高級組銀牌嘅決賽，即係東方對傑志。咁啊，係一場大賽嚟啊！咁啊，喺香港大球場嗰度直接舉行嘅。咁啊，呢個節目咧仲唔會提供網上直播同重温啊？嚇，呢個温馨提示。即係或者你即係話換句説話講，你想睇嘅話咧，記得黐住我哋港台電視32啊嚇。 係啦， 星期日年初一3:45會直播嘅。 係啦，咁啊再講多次啊，呢個節目咧係唔會有網上直播或者重温嘅，真係要睇就好似阿暢所講啦。咁啊黐住咧，咁啊年初一嘅時候黐住港台電視32，下晝3:45嘅時間咧。准时开电视就可以欣赏得到东方对傑志呢一场嘅大赛啦。 嗯，系啦、啊。 喂，老虎年啊，都唔该晒你话唱。咁啊，兔年嘅时间咧，又要拜托你帮我哋嘅听众啦，介绍更加多咧，就港台电视31嘅精彩节目咯。 冇问题，过嚟兔年再见啦。 兔年再见，拜拜。 兔年再见，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唱，唔该晒小白啦。咁头先都讲到话贺岁波啦。咁啊，如果你话喺屋企睇啊，固然之好啦。黐实港台电视32啊吓。咁啊，睇下小弟抽唔抽时间4:00啊入场啊，入下大球场，有冇啤酒啊，睇下贺岁波啊吓，开展新嘅一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1月30日起撤销向新冠患者发出隔离令，确诊者亦都唔使向政府呈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唔系放弃抗疫。政府有不同方法監測感染情況，亦都可以透過私家同公立門診收集數據。新措施生效之後，醫管局現時為隔離確診病人提供的遙距診症服務會停止。盧寵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遙距診症所需的人手是一般門診的3至4倍，當進入復常階段亦都回復正常診症。医管局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都会为新冠确诊病人提供治疗。他又说，现时很多私家医生都会为怀疑新冠病人提供治疗，呼吁患者不要贸然前往急症室。机场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6岁女子死亡。事发喺寻日下昼3:00，一架旅游巴沿住昌达路往东涌方向行驶，当驶至一个巴士站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正在过马路嘅女子，佢头部重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转送玛加烈医院，晚上近11点证实死亡。涉事嘅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个由美国财政部官员组成的团队将会在下个月访问中国，为财长耶伦访华做准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耶伦日前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有关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沟通。 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宣布，耶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并且欢迎留学到美国访问。消息人士说，耶伦出访的确切日期仍然未确定，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日期可能会在财政部工作人员访问中国之后确定。美国和欧洲多国承诺向乌克兰运送更多重型武器。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涉及$25 亿的军事援助，包括过百架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内的战车、防空系统和弹药。五角大楼说，这些武器将会有助于抵御俄罗斯近期发动的同类攻击。多个欧洲国家亦都在爱沙尼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承诺向基辅提供更多支持，其中英国会提供600枚导弹。北约及盟国军事委员会今日将会在德国的美军基地举行会议，到时几十个国家将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聚焦提供现代主力战车提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吹清劲东风。展望除夕和农历年初一大致多云，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8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7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8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4.8，升2.6；腾讯控股386.2，升3.4；美团165.9，升5.7；友邦保险87.75，升3毫。快手69元，升8.5；京东集团235.8，提升4元；中国平安61元，升5.5；药明生物70.8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28.75，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6，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5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97美元，卖出1,93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由于有道路事故，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一节过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湾位，其余隧道出入口暂时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缓慢。封路情况，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全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佐敦至和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至和街近住茂林街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暂时封闭。另外，封路情况是有旺角花墟，直至到年初一朝头早的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受影

农历新年期间会进行各式各样活动，行花市、食团年饭、食开年饭、周围拜年，无论做乜都好，离不开要讲恭贺说话。中国人挂喺口边第一句就是恭喜发财，年纪较细或者未结婚嘅，同你讲完恭喜发财，跟住就会伸出手，你自然会明乜嘢意思。如果你已经结咗婚或者是长辈，讲完恭喜发财，亦都习惯准备利是俾人。所以利是在农历新年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无论你叫利是或者利是，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利是封里边放了银纸，是银纸，不会再有硬币。上世纪七十年代过年讲的说话，恭喜发财，利是兜内，斗领不要，一号袋落袋。来到现在，斗领不知是什么，一号都好耐冇见过。以前摸下利是封就知道多少钱，因为不同硬币有不同形状。今年收利是对银码有什么期望？利是价钱有变化，利是封都不同晒。以前的利是封只是很薄的一张红纸，用浆糊或者钉书机钉住。如果买了一些平价利是封，甚至用手摸下摸下，利是封的红色都会冇咗，因为红色会转移到去你手指头。由于用的纸质比较薄，袋住硬币有时候利是封都会穿埋。慢慢用了一些相对较厚的纸，因为环保原因不再用浆糊，变成自动黏贴。虽然方便，但是只可以用一次。现在大部分是用插口款式，收利是的人特别喜欢，因为打开来看完里面是多少钱都没人知道。利是封外貌由最初一张红纸，然后加多几只纸，再出现烫金款式，甚至刺绣都有，或者有十二生肖的样子和你专属的姓氏。不过这两样是不会摆在一起出现，即是有生肖就不会有你的姓，如果不是有可能会变成猪尘、牛浆、兔李。有些用了特别厚身的纸，摸上手以为一沓好厚的银纸，拆出来其实都是得一张。不过更夸张的是，现在所谓的 VIP 才可以拥有的名牌利是封，专给特选客户，有钱都买不到。拥有一个这样的利是封已经是身份象征，所以断估里面不会有一张十元啩。如果我用这个利是封用来封利是，里面我会什么都不放，因为这个利是封随时归过我封利是的钱。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若有最难过的，便有快乐的，若有伟大壮观，亦有极细腻的，若有最耀眼的，便有暗淡的，若有野蛮角色，定有极友善的。 有迎新，送虎迎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同家人那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耐没回过家了。阿妈，我会多啲翻嚟食饭，唔使再话咁耐唔翻嚟，我认唔到你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好，要入去厨房之前咧，今日要同听众一齐上网睇睇。 系 点解要上网睇咧？系咪睇食材定系睇厨房咧？唔系，系因为睇下呢个咧就社区检测中心嘅一个版面啊。咁、大家揿入去咧，其实一上网 search 社区检测中心就可以揾到咧，就我哋特区政府嗰个有一个网页嘅。咁呢个网页咧，咁就更新咗一个全新嘅版面，咁啊方便市民咧更加清楚了解，即系即日啦。同埋下一天各个检测中心嗰一个嘅预约嘅情况噶， 呢、个都重要啊，因为咧身边都有啲朋友咧要翻到内地嗰度啦，回乡探亲啦、三年冇翻啦，真系要翻去。咁自己家住咧就系西九龙嗰边啦，咁啊见到有啲帐幕咧，蓝色嗰啲咧排晒队，以为做咩事啊？系咪有啲善心人啊派萝卜糕啊嗰啲啊， 写挥春啊嗰啲 啊，有啲议员写挥春啊，呢啲传统嘢啊嘛。咁点不知唔系啊？个个都系谂住。做檢查咁樣翻內地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小白嗰個資訊都好好啊，大家上網攞多啲資料啦。 咁一撳入去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見到咧就我哋特區政府嗰個嘅網頁嘅 logo 啦。然後咧，你可以分翻你自己嗰區，例如我而家身處於譬如九龍城區咁樣啦。咁一撳嘅時候咧，我就會揾到一二三四，我有五個唔同嘅地方。呢、這個檢社區檢測中心同埋呢個檢測站嘅預約情況，咁啊亦都一睇嘅時候，譬如第一個我就會見到九龍城土瓜灣體育館嘅，咁啊全部都係見到係綠色圓圈，綠色圓圈即係代表咩？上有名額， 係。 咁如果你話係黃色四方形就少量名額，如果你話紅色三角形咧，即係代表咧係已經滿咗啦。咁、佢每一個嘅category 有每一個界別咧，佢都會有一個時間嘅，例如朝頭早八點到十二點啊，跟住下晝十二點到黃昏嘅六點鐘，同埋晚上六點鐘到八點鐘嘅。咁大家跟翻呢個咧，咁如果要預約嘅話咧，咁就可以上翻呢個網站啦。網站版面係更新咗㗎嚇，咁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咧，就一睇就一目了然咧，就知道曬到底應該點樣搞啦。 好啊，好咁啊，講下今日就應該要準備嗰啲年夜飯嗰啲噶咯。 係啊，咁但係我哋呢幾日咧都集中火力咧喺邊度，就成日同啲聽眾講啊，即係食團年飯啊，梗係要啦。咁但係點樣可以食得即係唔好咁過分咧？過分係咩咧？就少鹽少糖呢啲咧就好緊要，少油都係嘅。咁啊，之前咧都已經講咗幾個唔同嘅方法嘅，咁啊，但係今日咧都可以仲有少少技巧，可以等大家咧，如果譬如今日夜晚食團年飯嘅時候，大家可以準備一下啊。例如，如果你想用取代鹽嘅方法，之前講咗少少啦，其實仲有唔同嘅板斧嘅、例如咧，坊間都好容易揾到一啲叫做香蒜粉啦， 係 洋葱粉啦，香菇粉，香菇粉其實都幾多人用 嘅。係啊，而家越嚟越多人用 啊， 我自己都有用。 冇錯，你用咗香菇粉之後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叫天然食材同埋天然香料嘛。 係啊， 咁啊可以取代咗就咁純粹單純落鹽啊，咁你嗰個叫做鈉嘅吸收咧，其實就會少咗嘅。 OK， 係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想少糖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用，譬如係丁香啊，其中有小朋友好中意，屋企有小朋友咧，可以用番茄去代替純落糖嘅，因為番茄本身都有啲味。味道有啲甜味，同埋本身番茄有番茄香。咁有阵时小朋友咧就食咗啊番茄少少甜嘅啫，咁但系佢又觉得哦，其实就算唔系好甜都 OK，因为我食到番茄嗰个嘅味道，佢就唔会咁执着于咧喺嗰个甜度嗰个嘅考量啦。 系， 因为佢哋例如小朋友食薯条，佢哋都中意落番茄，即系落茄汁。咁我哋落茄汁唔会同你讲，哇啲茄汁酸嘅，佢哋唔会噶嘛。咁但系佢哋接受咗呢种嘅味道。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去到取代咗呢个糖分嘅话咧，其实譬如仲有肉桂香醇啦，番茄都系其中一个咧几好嘅。咁如果你话好啦，我仲想咧喺烹调上面用多唔同嘅款式，可以令到咧佢嗰个嘅叫做味道嘅效果咧有所改变咧，可以选择用，因为而家 都有啲焗炉同埋微波炉都系烤煮嘅形式嘅、嗯，可以用烤啦，或者用焗嘅唔同方式，其实可以令到佢入边嘅食材嘅味道发挥咧。是純粹同炒啊炸咧係不一樣嘅， 咁、哦、啊、叫做健康少少啦。咁嘅方法烹煮 係啦，同埋唔同嘅方法都係令到啲味道不一樣，咁大家就可以從而落少咗呢個即係少糖少鹽嘅情況，就可以做得到啦。 係、 嗯，我的享樂時代。 Vicky， 你有咩享乐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想分享一下，其实都系承接住啱啱小白嘅话题嘅，就系、是、咧、嗯，就我哋食团年饭咧，最好食得健康噶嘛。 冇错啊！ 其实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兴食素食添、嗯，有素盘菜，嗯、有冇试过？ 有，不过嗰啲咩素鲍鱼啊、素海参嗰啲咧，我觉得唔好改呢啲名字会好啲咯。即系认认真真，你豆腐就豆腐，豆泡就豆泡咁样咯。不过你而家讲到咁雍容华贵咧，嗰啲素乜素物嗰啲咧，素包片嗰啲咧。其实即系我估食素或者鱼素嘅人，其实即系个意头当然攞咗固然之系好啦、嗯，但系调翻转头都唔系咁 concern 嘅啫。即系关于嗰啲素虾啊、素鲍鱼，即系来来来去都系呢几样。 不过我会觉得真系你不如直接讲话香菇。 系、嗯、啊，我都系觉得系咁、啊， 我都系觉得咁。同埋可能有啲人会有啲避忌嘅，即系真系，譬如可能有啲譬如宗教信仰嘅，哇、啊，你都特登要改翻嗰个名嘅， 素猪肉咁样系嘛、啊啊？ 但系会唔会平啲先？嗱、啊，呢、這个就最在乎啦，因为咧小弟咧就买咗个盘菜吓。哇！求其買喎，千幾二千蚊，今年真係好貴啲嘢。 嗱，我就係正正想講啊，其實呢啲素盤菜都唔平噶喎。 係咪啊？ 我有婆仔性格，我就格過價。 請講，請 我真係揾咗咁多嘅素盤菜，佢哋嘅價格咧，嗱，八至到十人其實都要千幾蚊噶喎。 嗯， 都唔係平噶，係啊。 即 係 同我哋平時食開嗰啲。 係啊，其實都差唔多噶。咁、嗯、所以咧，大家即係除咗格價之外，其實咧，即係啱啱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啊，其實呢啲素嘅嘢食，其實係咪真係要改下呢啲要素豬肉咁樣素鮑魚咧？咁同埋咧，呢啲其實都係後期加工嘅食物啊。咁、哦、所以其實咧，佢都係好多味精啊，同、 哦、 埋為咗令大家個口感好啲，好多油脂啊。咁、嗯、所以大家喺度谂紧就系食素盘菜究竟系咪真系健康呢？大家都要谂下啦、 啊。想知道、啊，好多时候佢哋都会用豆制品啦，同埋乳制品去做噶嘛。 系、嗯、啊， 咁究竟出嚟嘅卡路里含量又系几多呢、嗯、 都高噶，因为同埋佢哋好多酱汁啊。 系、 嗯、系啊，咁、哦、所以咧，其实即系令到我哋嘅新陈代谢都唔系咁好、啊。 酱、 嗯、 汁。酱汁你可以唔落噶嘛？ 都系嘅，但系就会冇味，因为盘菜就系要浓啲啊，好似啲南乳汁啊咁样。 酱汁先系灵魂， 系啊，酱汁系灵魂。 你冇理由唔知道噶，钟哥，你话晒都系酱汁同埋甜吃爱好者。 因为我就话咁样讲咧，系为咗系大家话想健康，咁咪 cut 咗啲酱汁咯。 系、嗯、 系，但我个人都唔健康嘅，所以我梗系食酱汁啦。 你健康嘅， 你健康， 酱汁好味。 系啊，我估计你 keep 得咁好都系前嗰段时间食得太多防腐剂， 你 个人都防腐 咗， 系成个人都防腐咁样，系咪 啊？同埋咧，最近咧、嗯，其实都多咗，即系除咗素啊，都系多咗呢啲咧素肉啊， 系素肉， 系啊，都系 素肉，你哋得唔得咧？ 添加成分啊，其实 素肉我都有食过，譬如嗰啲汉堡啊， 我知系， 我觉得个纤维咧，我知道佢哋已经好努力去到仿真， 系， 不过就可能我都需要时间去到适应 嗰啲未来肉啊， 系啊。 半生肉啊嗰啲啊， 我都麻麻。 睇下会唔会，我觉得盘菜未必加落去嘅，反而好多西式嘅叫菜谱咧，嗰度咧都可以加落去煮咯，烹调咯。 系啊，咁啊，大家因应住自己嗰个食嘅情况啦吓。咁啊，另外咧就会有一样嘢，下个星期咧就系我哋再次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就已经去到兔年咯。 系啊， 所以今日咧神光 大家拜个早年咁样啊， 拜早年就我哋初二都可以拜，都系拜年嘅。咁但系都可以同啲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啦，神光第一线、哎、下个星期嘅时间咧，咁啊将会咧就推出神光大练团电话版。 當然 係啦，係啦。咁到期時咧，嗱，下個星期 舊時有個傳統習俗，真係去人哋屋企嘅。 之前我哋會去人哋屋企噶嘛。 今年就因為都有啲疫情未啦，疫情未， 所以我哋有電話版。咁啊，聽眾咧就要留意住下星期一、二、三。 下星期、星期一二三啊吓，咁啊年初二三四。咁到时呢咁喺节目时段入面打返上嚟 ,1872-388, 咁可以即刻登记，然后呢搵埋准备定你同边一个嘅 亲朋戚友 亲家都得。 系 准备定大家嘅电话，我哋即刻就同你一齐 大庆中拜年。 拜年啊，大家恭喜发财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